会好快展开。特朗普之前被问到会不会对中美贸易冲突升级有第二个想法的时候，回应话当然会，话他做每件事都会反思。这番说话引起外界猜测。白宫其后澄清，特朗普只是后悔没有加更多的关税。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亦都话，特朗普当然有另一个想法，就是没有将关税再提高一些，又不认为北京会再有报复措施。财长努钦就话，特朗普坚持中国要在贸易谈判中让步，又话金融和贸易问题上，习近平是特朗普的敌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新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80点，跌499点，总成交金额1,04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3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0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蚊，跌8.2；美团点评76.2，跌6.2；盈富基金26.45，跌4.5。建设银行5.75系跌4毫，跌4仙。中国平安90.5，跌1.3；友邦保险75.5，跌2.25；汇丰控股56.2，跌9毫；信宇光学科技104.1，跌9毫；港交所247蚊，跌5.4；中国移动66.4，跌4毫。汇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是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5，英磅9.602，瑞士法郎8.016，澳元5.304，加元5.902，新西蘭元5.002，歐元8.71。每百日元兑港元7.4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0,261点，跌449点。港金现价报14,30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9.13美元，卖出1,5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北行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松翻啲噶啦，龙尾只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喺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是多车，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红棉路。而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是多车。多谢听众提供啦，话观塘警署对开因为整路，行车线是受阻的，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道近康华苑。另外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上怡道；协和街下行嘅龙尾就排到去月华街。另外咧，喺观塘商贸区敬业街系多车噶，影响到伟业街都系挤塞。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有一啲嘅封路安排要提一提大家噶，喺窝打老道近住灯打士街，因为爆水管啦，去沙田方向嘅中线封闭咗。最后揸车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6，听朝早日出时间朝早嘅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的。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咁见到今日下午的一场雨，雨带就慢慢已经离开了香港了。天文台预计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的。咁跟住几日都会是天晴酷热的。不过在西北太平洋就有个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紧啦，咁天文台话咧，一个热带气旋似乎正在形成中噶。咁睇其他嘅一啲预测咧，咁呢个热带气旋咧，似乎都会去到南海嘅，咁会有机会咧，即系喺南海北部嘅。咁但系即系对香港嘅影响，当然仲未知道啦，可能会喺今个礼拜尾啊，礼拜六日到啦，见到天文台嘅预测咧，都可以即系比较大风咗啲噶。好啦，咁琴日咧就落咗好大嘅一场雨啦，喺过去24小时咧。天文台录到港九，尤其是市区部分是超过150毫米的雨，尤其在昨晚就落得比较犀利。不过大家都看到，就是大雨就淋熄很多人的怒火，长达到现在已经是第11个的星期的抗议浪潮。在过去的周末或者是昨日，亦都是双方包括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又去到有很多的第一次，包括就是警方试验了很久的水炮车第一次出动，还有就是第一次警员是今天在下午的警察的记者会里面就证实了，就是警员是第一次实弹向天开枪。咁當時咧，亦都有一個警員跌咗配槍，咁好快執翻。咁另外仲係咧，都算係第一次嘅，應該係咁就係咧，有示威者咧就去到二波坊啦，咁係破壞一啲店鋪嘅玻璃啦，同埋打爛咗一啲嘅大閘啦。咁啲示威者就話咧，嗰啲店鋪咧就係同早前啊，未有一啲喺二波坊附近嘅所謂福建幫啦，咁當時咧係有啲人咧係曾經即係發生過打鬥啦，咁有一啲嘅黑衣嘅示威者咧係被斬只腳嘅，咁個傷勢都幾重嘅，咁有啲人就係話要揾嗰啲人咧去 報仇咁講嘅。咁嗱，咁呢個都算係第一次啦，因為以前就算係破壞咧，都係破壞公物啦，主要。咁今次咧就係有一啲鋪頭啦，包括麻雀館啦，同埋一啲遊戲機中心嘅一啲玻璃啊，或者係大閘咧係被破壞嘅。好啦，咁啊喺同一時間，咁喺過去嘅週末裏邊咧，喺星期六咧，林鄭月娥講咗一段時間嘅對話平台咧，就終於第一次就叫做開會啦。咁開會嘅人咧就包括前政務司長唐英年啦、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啦、新思維主席狄志遠啦、另外包括港大嘅袁國勇教授啦、社聯嘅行政總裁蔡海偉等等啦。咁呢啲都係感覺上唔係話最建制派嘅人，咁可能係即係感覺上比較算係相對地係一啲中立啲嘅一啲嘅社會言達啦。咁但係即係傾咗啲乜嘢咧？咁似乎都係各自表達意見。咁傾完之後又點咧？似乎又冇乜聲氣嘅。咁喺琴晚大致上係即係警方開始開催淚彈嘅時候咧，咁喺林鄭月娥咧就佢嘅網誌裏面，喺嘅佢嘅面書裏面咧，就提到幾句嘅説話啦，就話大家都累了，我們可否坐下來談一談咧？咁啊，請大家，佢就似乎咧就係話，即係而家經過咗兩個幾月啦，咁不滿就不斷升級啊，可能咧令到仇恨滋長，大家都攰啦，可否坐下來談一談咧？咁好啦，大家又覺得喺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可否坐下來談一談咧？喺琴日同埋前日，咁喺警察同埋示威者之間嘅衝突咧，似乎就越嚟越升級啦。咁又有冇機會坐下來談一談咧？打電話嚟1872311。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8月26号中午12点，民主派议员批评昨日警方处理荃湾示威的时候滥用武力，质疑开枪的必要性。工党张超雄： 我们明白在警员受到直接生命威胁的时候，他是需要拔枪或者甚至需要开枪，但我们见到昨日的情况，当他们拔了枪之后，示威者已经离开现场，而我们见到警员当时的表现似乎是并不理智。 建制派谴责示威者暴力升级，话警员开枪是合情合理。民建联陈克勤： 几十个的激进示威者咧，系追打6-7个军装警员，是当他自己同埋佢同袍的生命咧受到一个威胁的时候，他先至系举枪。咁呢一个做法咧，我自己觉得咧，完全是一个合情合理合规的一个反应。 下午1点，智慧灯柱的蓝牙发射器供应商信科系统说，因为员工受到人身安全威胁，将会停止为灯柱提供零件。创新及科技局表示遗憾，形容事件严重打击香港创科界的努力。2点半，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以及自由党党魁钟国斌上个星期访美，和4个美国国会议员交流。他们引述与会的议员说，香港近日的风波不应该有外国势力以及中央政府介入。钟国斌： 他们都认为，如果香港现在的事情是希望香港自己能够解决，他们也觉得有很多美国的政客是不了解香港，有一些可能提出一些现在有些可能针对性的法案，那些议员是从来未来过香港，从来未去过中国，完全不了解实际的情况。 4点，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说，昨晚荃湾的现场情况相当混乱，警员当时开枪做法合理。 在混乱期间，有同事甚至跌低了，仍然继续被这些暴徒继续追打，其中一名警员于是向天开了一枪，警告暴徒切勿再伤害当时的警务人员。该名警员表现英勇和克制，他的武力使用是当时的情况下是必须亦都是合理的。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剛才就講到啦，喺今日啦，警方又開咗個記者會啦，咁啊講翻咧，琴日嘅整場嘅警民衝突裏邊咧，即係警方嘅一啲睇法啦。咁大家都比較關注嘅就係第一次開咗即係實彈向天開槍警告啦。咁警方解釋咧就係話當時咧係。开枪嘅警员咧，就系见到有同事同嘅盾牌咧被击碎啦，咁同埋一路有人用长矛即系怼啲警员，怼个盾牌啦，咁所以咧当时认为咧警棍系唔适合啦，而最适合嘅武器就系警枪，咁就开咗一枪向天开咗一枪。咁另外咧就系大家喺画面度见到咧，就系当警员开咗枪之后咧，再向前推进嘅时候咧，有一个男人咧就突然就跪咗喺嗰个。警员同埋暴徒之间嘅，咁嗰个男人咧就张开双手啦，就叫警员咧就唔好开枪啦。咁当时咧就见到片段啦，就系喺前面嘅警员咧就一脚咧就伸咗去，咁啊踢跌咗嗰位跪喺度嘅男人啦。咁警方嘅解释咧就系话当时咧其实警员咧两只手都攞住嘢噶，一只手咧就系嗰个盾啦，另外咧就系拔出咗嘅枪，咁所以咧吓佢只手就即系冇唔得闲啦吓，咁啊所以决定咧就用只脚去推开嗰个男人，咁就当时警员认为咧即系咁样突然行出嚟嘅呢个男人咧系一个威胁嚟嘅，威胁点嚟嘅，咁所以咧认为咧即系呢个系一个 sensor， 即系一个平常嘅反应啦，就认为危急嘅时候前方有个危险点咧，咁系要踢开佢嘅。好啦，咁啊电话里边咧，不如我哋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陶谨申倾倾，陶谨申你好啊。 你好， 系啊，对于昨日成件即系发生嘅事啦，武力又升级啦，你觉得，譬如话系开枪，警方开嘅呢个算系第一枪啦，吓，系咪合适咧？ 嗱，因为始终大家都系睇，尽量睇片啦，因为我唔喺现场啦，咁但系我就睇到咧，就系确系有一个情况咧，就系、是、有成我谂有十几廿人咧，就示威嗰边嘅人咧，就系、是。有一啲武器呢就向住嗰个警察嗰度，有我諗七八个人啦。我又唔知点解平时佢哋呢应该就有一个阵势啊，一字排开咁，咁但係嗰度呢好似又唔知咪走散咗定乜鬼。总言之呢就係、是、似乎喺嗰段时候嗰个处境呢就係、是、示威者係多过警察嘅，同埋佢哋好似係报唔到个阵咁嘅。咁就变咗呢就嗰下呢就佢有啲凶险嘅。咁所以呢佢哋就同事如果你话掹支枪出嚟，然后同埋喝令就话喂你好退后喇喎，咁样呢咁呢我都觉得明白嘅。因为如果佢真係觉得警察真係觉得自己个人身係受严重威胁嘅呢，咁佢都要保护自己嘅。不过有一点我唔明呢，就係、是、有几个同事警察同事拎个枪出嚟呢，佢照计佢就希望同嗰个示威者保持一个距离，就叫佢唔好行埋嚟咁。但系佢就拿住支枪咧，就向前行咗几步，向住示威者行过去嘅。咁呢个我就觉得真系，我谂极都唔明点解。咁到收尾咧，好似有啲阿 Sir 后边咧，有个阿 Sir 就喂，翻褪后啊，褪后啊咁样。因为你系唔可以拿住支枪行过人哋示威者嗰度，尤其是你话有个喂， 系喺度， 有个人咧跪喺度啊嘛，系嘛？ 系 你嗰度人，咁然后佢就话咧，因为两个手都系有嘢啦，有盾牌，有枪，咁你就行埋去，跟然后咧佢阻住你就踢开佢咁，兜脚踢开佢咁。嗱呢就奇嘅，因为咧如果佢真系咁样行过嚟喺你面前咧，其实因为你啲枪咧同佢咁近咧，我觉得你调翻转咧应该褪后，保持翻个距离嘅，就唔系你所谓踢开佢，然后行过去。另外有啲有武器嘅示威者嗰度咧，我覺得呢個咧係魯莽嘅，反而就 即係點樣對待一個突然喺前面出現嘅男人。警方剛才係開記者會嘅時候提到咧，就係、是、當開咗槍之後咧，其實啦睇畫面咧都幾明顯嘅咧，就是、一開咗槍之後咧，嗰啲襲擊警方嘅示威者咧，幾乎就退得好快嘅。咁、即係其實咧就剩翻。主要啦，就剩翻啲記者喺度，就仍然係睇住警方做乜嘢啦。咁警方話點解佢要向前行，同埋點解要舉槍，同埋好似係對住啲記者舉槍咧？就係、是、因為佢都整一幅圖出嚟嘅，就話有嚿磚頭就喺記者嗰個方向後邊咧，就唔知邊個掟出嚟嘅。咁所以咧都要舉槍啊，向住翻嗰個方向。 呢個小心啊！嗱、你支槍你唔係想射過啲記者，然後向住後邊噶嘛？即係呢個咁樣講法好奇怪嘅。 如果佢後面真係有有嘢掟過嚟呢，你槍都好，你點呀，你拋物線咁射唔會㗎嘛。咁你都係褪後就做返個陣型㗎啫嘛。係咪，除非你係個 IC， 即係你有個直接睇到嗰個人㗎嘛。如果你話你根本睇唔到佢，咁你有啲記者擋住你嘅，咁你冇理由向住啲記者做咩啫，我唔明白。咁你將射穿個記者個身，然後打落嗰個示威者嗰度啊，唔可能㗎嘛。係咪，所以我覺得當時呢，即係我明白當時呢， 千軍一發之間嘛，成日都講呢句 話。咁亂咁亂啦。但係個問題是佢有同埋你前後矛盾嘅。有一陣時講呢，佢喺現場嗰、那個高級警司啊，姓梁嗰個有個，佢就話呢，我都分唔清邊係示威者抑或係傳媒。佢一個講法係咁嘅。另外呢，到警察公共關係科嗰呢就另一種講法嘅。咁但係我覺得你都幾容易識別啦，啲記者你搵啲槍指住佢，咁呢就好怪嘅。甚至你指搵啲槍指住佢，叫佢行開都奇怪啦。因為佢係你記住，點解要支槍指住人呢？係除非嗰個人係對你實質嘅傷害而係致命嘅，好好嚴重嘅生命嘅威脅嘅呢，咁你先至指住佢㗎嘛。因為個意思就係，如果佢係再威脅你，你開槍要打佢㗎嘛。咁你唔係話啲搵支槍然後就叫佢喂褪咩褪咩，唔係咁㗎嘛。呢個唔係咁用㗎支槍。 但係嗱，今次事件呢，你睇晒條片啦，睇咗不同角度嘅片呢，你又見到真係嗱，開咗個槍之後呢，咁啲示威者即刻褪晒喎。真係好似阻嚇到大家喎，係咪呢？ 係咪呢個當然係啦，因為你嗰下我就唔相信啲示威者係會係同你支槍鬥嘅。而家個問題唯一呢就係話你喺某個情況之下，你係唔係你係真係受到威脅。如果警察係真係喺某個處境裏面，哪管嗰度喺幾秒鐘而係受到生命嚴重威脅嘅呢，佢當然有權保護自己啦。 咁另外就係琴日啦，就係水炮車都出動咗啦。你見到係咪成個整體嘅部署，警方係咪開始有啲唔同嘅跡象見到？係咪升緊級？ 呢個麻煩啦。因為呢，我民主黨另一個同事阿尹兆堅呢，佢就當時喺現場嘅。咁首先呢，佢開我哋個泛民嘅記者會呢，佢都有講到呢，其實就似乎一路遊行呢係冇發生任何嘢㗎喎，直至到呢無端端就警察就自己就封咗嗰條路。咁然後呢就跟住呢就話呢啲示威者就走過去嗰邊咁。咁呢個我唔知邊個版本係啱喎，因為佢喺現場，佢就有你哋都有報道。 警察就話係示威者堵路先啦，當然，同埋示威者掟磚先啦。 所以呢度我唔敢做個判斷，不過即係我覺得有起碼有個情況呢，就係有對可能有某一部分嘅示威者係去咗一條路，然後警察呢就唔想佢前進，所以就封咗另一邊。咁呢個可能係兩度都有啱嘅地方都唔定嘅。 我都喺現場嘅，咁見到嘅係有一啲堵路嘅示威者係離開咗原先嘅遊行路線嘅。但係整體嚟講啦，跟住今日啦，警察員 咗。咁有一點我想要小心嘅就係，嗱，而家我哋見到咧，好得意咧就係警方咧係好快清場嘅。嗱，我咁諗啦，因為你我唔係話佢一定唔可以清場，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是諗住好快就清場呢，你嗰個時間嘅部署啊，究竟足唔足夠你嘅同事已經喺度啊，甚至你預咗俾佢喺示威者邊度驅散嘅時候喺邊度走啊，咁就變成就無端端就你可能有幾個人就變咗就離開咗群啦。即係你冇你個陣勢啊，你原本係某一個陣勢然後推進嘅呢，你就變咗就要逼自己去某一個處境呢，就是面對一個很危險的情況呢，就變成暴力，大家升級武力升級，那這個就很危險的。即是你我不知道他那時實際清場他是部署了多久，是不是已經足夠埋曬位然後先做呀，抑或是他很快就不想你行歪曬啲街啦，咁就即刻嗱嗱聲要做呢，以致到唔夠個陣勢呀，唔夠人手嘅支援已經要做呢， 咁就變成危險啦。 呢兩日就見到佢清場比較快嘅，即係都未天黑就已經清場啦。嗱，警察員助級協會咧有個聲明咧，就佢哋話咧係要檢視而家以驅散為主嘅行動策略，即係檢視同埋而家武力使用嘅方案。你覺得即係嗱，我睇到佢嘅意味就係覺得而家咁樣驅散唔夠啦，即係可能要再直接啲啦。 嗱， 點睇啊？ 更加要嚴詞反駁嘅。 嗯， 因為咧，其实件事呢根本就应该用政治嘅方式解决。就唔係叫警察同事嚟到帮嗰个民人政府顶足三个月。係做唔到㗎。你咁样係好唔出事已经真係上天眷顾㗎啦已经。 嗯。 咁你如果你话警察嘅同事就话唔係佢主动要求做埋民人政府嗰部分。然后就话嗱、我教你点样政策做呢咁好危险啦。因为你知道而家似乎你信佢唔信佢好，都林鄭嘅政府就話：喂，我哋整個平台又唔知點樣，又傾下啦，大家坐埋。咁、如果你同一時間警察就叫佢唔好強硬啲，有咩嘢全部就係拉曬，全部和平嘅都係告非法集會咁。哇！你咁樣嘅就變咗你要拉幾千幾萬人嘅喎、你唔係講緊特別係所謂即係激進嗰部分喎、 明白啊？陶根生啊， 我唔知警察同 係陶根生 會有啲咁樣嘅諗法， 係呢個原作級協會嘅聲明啦。 係啊， 陶根生，你哋你 咁諗法真係 係你同其他嘅立法會議員最近去過美國啊？我哋不如翻嚟再傾一傾你哋去美國傾嘅嘢好嘛 ？OK， 好，唔該曬你。係咁啦，剛才係立法會議員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陶根生啦，一陣我哋翻嚟啦，新聞之後仲有嘢傾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荃湾警民冲突期间，一个男人跪低要求警员不要开枪，但就被警员踢开。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说，当时个男人跪在危险位置，警员见到眼前危险，当时一手拎住被击碎的圆盾，另一只手拿住枪，加上胸口被督伤，认为不应该有人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用脚推开这个男人。被问到警员曾经用枪指向记者，谢振中展示现场的照片，指出当时有砖头由记者群的位置抛过来，警员擎枪指向砖头来的位置，强调绝对没有针对记者。他又说当时记者要求现场警员即时交代做法是不恰当，当时警员正在执法，要协调采访不是首要考虑。另外，警方在过去的周末拉了86人，前日施放了70枚催泪弹、24发橡胶子弹和31发海绵弹，昨日开了一枪，施放了145枚催泪弹、50发橡胶子弹、4发布袋弹和13发海绵弹。荃湾昨晚发生警民冲突期间，有警员向天开一枪，大批警员今日下午到荃湾沙咀道和咸田街交界搜杀，相信是寻找涉案的弹壳。警员下午近三点一字排开，在沙咀道和咸田街交界搜寻，有警员用电筒照射马路旁边的草丛和路边的沟渠，沙咀道来回行车线暂时封闭。现场一带今朝早仍然遗留冲突过后的痕迹，有受袭的店铺仍然在清理。内地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在香港机场被人用索带捆绑双手袭击的案件，再有一名怀疑涉案的28岁男人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他被控非法囚禁、伤人等四项罪名，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10月28日再讯，裁判官拒绝被告保释。控方表示，被告何家乐若准保释，有可能干犯同类的案件，又提交闭路电视片段和图片，见到被告涉嫌用电筒照向傅国豪，并由手推车将他拉到地上，并大叫挂起他。控方说，被告案发当日揸私家车到机场，警方在被告的车上找到头盔、口罩、镭射笔、木盾、对讲机等等，另外亦都在被告屋企找到未有装上箭的弓。控方建议裁判官考虑近期香港发生的事，以及由被告的屋企和车上找到的证物是近期示威者所使用，拒绝保释。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新修訂的藥品管理法，重新界定假藥、劣藥的範圍，而未經批准進口的合法藥品不再列為假藥。全國人大法工委官員承認，民眾使用未經批准進口的少量藥，如果繼續列作假藥處理，觀感不好。這次修訂是回應社會關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现时比较多车的，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车龙分别在菲林明道和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的支路一龙尾直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正是收费广场多车。港岛路面方面，中环的天华道来往方向仍有临时交通安排的，天华道继续是要封闭，不能够通车。九龙方面，较早前将军澳道下行近去近住这个观塘警署对开，因为有临时工程，刚才一带的交通都挤塞的。现在工程做完了，交通就回复正常。而观塘的协和街下行近住观塘道一带，现在很多车的，龙尾过了月华街。仲有咧，就是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交通都繁忙噶，龙尾就近常怡道。另外就伟业街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咧，大涌桥路因为有紧急嘅维修啊，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对开嘅快线需要临时封闭噶。最后呢就仲有安全车速，安全车速报告有黄泥涌峡道上行法国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有关今次反修例嘅抗议浪潮咧，其实仲有一个小小嘅战场啦。咁系喺远在美国啊。嗱，咁喺过去啱啱个星期啦，咁新民党嘅主席叶刘淑仪啦，自由党嘅党魁钟国斌啦，同埋四位民主派嘅议员啦，包括涂谨申、杨岳桥、郭荣亨同埋叶建源咧，都去过美国啦，同一啲当地嘅国会议员咧系倾过嘅。咁美国做紧乜嘢咧？咁就系因为咧早前咧系有不少人系提议啦，有一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啊。咁根据叶刘淑仪讲咧，就系话即系佢就。同啲議員傾過呢啲問題，就希望咧就話冇必要再立例去制裁香港啦。咁呢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其實裏邊嘅其中一啲條文就話咧，如果法案獲通過咧，有份參與同埋通過修例，即係呢條逃犯條例啊，嗰啲人咧。佢喺美國嘅資產會被凍結啦，或者攞唔到美國簽證等等嘅懲罰措施嘅。咁葉劉淑儀就話咧：修例逃犯條例咧，修訂逃犯條例咧已經停止咗啦，所以冇必要再制裁香港或者制裁嗰啲官員啦。咁電話裏邊咧，我哋繼續有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嘅，涂謹申都去過美國同佢哋見過面啦。其實傾啲乜嘢多啊？ 梗係全部香港啦。 係。 咁就由聯合聲明制定基本法，或者呢十幾廿年嘅歷史， 點解呢幾年香港人唔係淨係因為呢個逃犯條例嘅，其實係即係俾北京壓得太耐啦，啊又 DQ 又取消議員資格，又釋法，又呢樣嗰樣，咁咧就係、是又冇普選等等咧，就係、是、唞不過氣啦。咁所以今次咧係一個即係、就是、大反彈，只不過北京咧就觀察唔到個民情啫。咁全面咩都有傾啦，啊咁樣。咁當然我哋都有傾到下有啲美國佢哋自己面對嘅問題啊，同埋佢哋嘅總統啊，或者佢哋唔同嘅議員嘅一啲嘅睇法啊，咁樣啦。 係咁，嗰兩個法案咧，即係嗱，九月復會啦，咁大家會香港人可能比較關注嗰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同埋咧，即係有啲人一路話要修訂嗰個香港政策法噶嘛。你同佢哋傾完之後，覺得個風向點咧？有冇可能咧？ 哦，個風向就好清楚喎、啊啊。第一咧就咁啊，有啲背景先啦，等你用明白啦、啊。我見到就先阿葉太同埋阿鍾國斌咧開記者會，咁其中葉太咧就話呢幾個議有啲議員咧都唔係好熟香港啊咁樣。咁、我應該咁講咧，可能我就見得議員多啦，美國議員啦。咁、我話俾你聽咧，佢嗰啲做領袖級啊、議長啊、小組主席啊等等嗰啲咧，同埋佢嗰啲助理咧，熟到不得了嘅。今次可能去嗰幾位議員呢，就因為佢唔係真係，因為佢九月一年前去安排呢，佢唔係真係愛嚟為咗一個目的而辦嘅。佢係希望一種即係就咁樣交流一下。 即係互相認識下嗰隻。 係啦，唔係因為我哋真係要求咗廿幾年呢、就希望可以呢香港嘅議員同美國議員有一個正式嘅場合呢係對等交流。咁呢就美國一路都唔肯嘅。歐盟又肯嘅。日本又肯嘅。全部其他國家都係美國唔肯嘅，咁直至今次就係第一次喎。咁所以咧，今次咧原本係完全唔係為咗任何目的。 係邊個安排㗎？立法會安排㗎定係點啊？ 唔係，今次係美國嘅國務院邀請跨黨派嘅議員嘅。 係、 咁仲有啲係另外一啲建制、更加建比葉太更建制派嘅議員咧嘅、政黨咧都有邀請嘅，不過佢哋就冇選擇去咁解嘅。 咁你覺得嗱，復會之後國會傾香港嘅議案係咪？ 我咁樣啦，我可以話咧，如果仲有一個幻想咧，有人咧就話，唔會通過噶啦。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佢實通過，同埋係絕大多數比例通過。兼咧，就算特朗普想否決，都唔能夠有三分一嘅即係應該咁講，國會如果佢係三分二以上通過嘅咧，絕大多數咧。就連特朗普都否決唔到嘅，我相信就係咁樣嘅情況。 你講緊個法案就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嗰、那個，即係制裁 嗰個法案，係啦，冇錯。 咁但係嗱，阿葉劉淑儀話，其實個逃犯條例草案都終止咗啦，停止咗啦，啊暫緩啦，咁所以冇需要啦。 佢唔係為咗淨係呢樣嘅，而係佢覺得呢十幾二十年咧、究竟有冇真係去將聯合聲明所即係向全世界宣示？同埋要求國際社會包括美國支持嚟到呢個回歸嗰、個情況呢，係一國兩制嘅實踐係真實地反映出嚟囉。 你覺得嗱，如果通過嘅話，或者係成個過程商議嘅過程，對於成個香港而家嘅局勢有啲咩影響？ 嗱，我自己嘅最好嘅估計呢，就第一句會通過，絕大多數會通過。第二呢，就係睇嚟應該唔會即刻失去嗰個特殊嘅貿易地位。但系咧，就都几有机会系要每一年或者两年咁样咧检讨一次咯。 咁即系要遵守咩条件？ 咁其实就系 嗰啲条件有冇好清楚？ 就 系 有冇当然我嗰个条件咧，就系佢嘅国务卿要话报告向国会报告，究竟香港嘅实施嘅一国两制同埋联合声明嘅实施嘅状况。如果系唔系有真正嘅自治同。自由開放嘅維持咧，就失去呢個貿易嘅地位咯。 你估計真係嗱，傾就九月之後先復會啊，真係要過都要一段時間係咪？ 哦，好快咯， 好快 啊，好快。 你估計幾耐？ 十月，我懷疑十月最唔會遲過十一月通過。 係 好，唔该晒你陶谨申，咁啊睇住会发生咩事啦。唔该晒，陶谨申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啦。咁佢啱啱咧同其他嘅立法会议员，包括咗新民党同埋自由党嘅主席同党魁啦，包括系叶刘淑仪同埋钟国斌都去咗即系喺美国啦，同一啲议员咧系讨论过一啲嚟紧同香港有关嘅法案嘅。咁我哋而家咧不如听听咧就喺下昼警方嘅记者会咧点样解释翻琴日发生嘅事啦。同埋佢哋口中琴日一啲嘅示威者咧嘅一啲嘅暴力嘅表现啦，大家听听。 喺过去周末激进暴力嘅事件遍布多区，喺星期六观塘区，喺星期日荃湾、葵青嘅公众活动里边，大量嘅暴徒肆意升级自身嘅激进暴行，喺路上边设置咗好多唔同类型嘅陷阱。纵火向警务人员投掷大量的汽油弹和自制的致命武器，有激进的示威者在观塘常悦道以电锯破坏多条的智慧灯柱，星期日的暴行他们破坏了荃湾二波坊的店铺，其后暴徒都去了红磡的海底隧道，打烂收费亭的玻璃、八达通 K、扯烂的收费和交通灯的指示灯，威胁道路使用者和那里职员的人身安全。 荃湾沙咀道的事件呢，我有两点想跟大家讲清楚。昨晚有大批的暴徒在沙咀道以长的铁枝、长的竹枝、路牌等的物品呢疯狂追击警务人员。由于当时同事只是接报去处理一宗刑事毁坏的案件，他们并不是我们常用的防暴警察，所以同时只是有圆盾、警棍、胡椒喷剂和配枪。在未去到现场之前，冲锋车其实已经被暴徒以各式各样的武器攻击，更有泯灭人性的暴徒恶意以削尖的铁枝向其中一名同事的背脊捅了一下，同事的背脊流血流到整身都是。同事因为当时装备有限，只能以一只手拎住圆盾挡住不断由高空飞过来会掟死他们的一些砖头，而有些同事的盾牌亦都被硬物击碎，同事只可以用另一只手挥动警棍，但都是抵挡不住长矛又打又捅。其他警员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唯有放弃警棍，选择他身上唯一可以使用最合适的武力，就是警枪。其中一名警员于是向天开了一枪，警告暴徒切勿再伤害当时的警务人员。事件中该名警员表现英勇和克制，他的武力使用是当时的情况下是必须亦都是合理的。有一名男子突然冲出来跪了在警员和暴徒中间危险的位置，同时当时已经一手拎住已经被击碎的盾，另一只手擎枪。当时同事的判断是认为不应该有任何人在那个位置和范围，以免再有任何的危险和变数，所以该名同事在几秒之间选择了用他的脚尝试推开该名男子，继续控制场面。 昨天警方都讲到踢下去是自然反应，我想问一下，其实学堂是不是都有教到如果有障碍物或者障碍者的话都是直接用脚踢翻开？ 我们的同事是视那个人作为其中一个威胁点来的，因为其实你是不会知道那个人突然间出现在你前面踎低，其实他的用意是想做些什么。而大家亦都留意到呢，当刻呢他两只手都是拎住了东西，所以他选择了用他的脚推开这个男子，令到他前方的威胁移除。你刚才提及的这个呢不是一个训练来的，我想这个呢是一个 sense 来的。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呢就是警方在今日下午的记者会里面解释返昨日发生的事啦。咁大家有咩讲呢，打电话嚟 187-2311。电话里面有吕先生，吕先生。 是 请讲吕先生。 首先我表明我先，我一个六十几岁退咗休噶啦，我又唔系警察，又唔系成。 嗯。 不过我慢慢去睇电视咧，即系我成日听啲人打电话又话啲警察咁做咁做，我咧觉得好过分啊！你坐喺度讲，又话佢唔应该指住记者话成。 嗯、 大佬佢喺生命受威胁嘅时间，我觉得佢做得好啱啊！同埋嗰个人唔关你事嘅，你企喺身边睇好咧，仲走埋去前边，诶拦住人哋，咁啱我。如果唔理你过咗后咧，后边督我点啊？我觉得警察做得好啱嘅喎。 嗯。 唔踩住佢，唔扣起佢，已经系咩？我咁知咧，我觉得咧唔应该批评啲警察。 嗯。 系咁多啦。 好明白，多谢吕生嘅意见啦。咁嗰、那个突然行出嚟嗰个人咧，其实就系、是、佢就喺度张开双手，就叫警察唔好开枪啦。好啦，电话里边有陈先生，陈生你好。陈生系，请讲。 我喺屋企人住大窝口嘅。 系。 咁啊。我淨係想講兩樣嘢啫。第一就係個記者會，我希望我聽錯啦。嗰個警司姓謝嗰個話，差人用腳推開佢。 嗯， 我唔知而家啲差人嗰啲 grammar 係點樣嚟嘅，腳係點樣推咧？ 嗯， 啊、我哋廣東話普粗皮係叫硬開佢。 嗯， 我哋正常嚟講叫踢開佢，叫推。嗱、 嗯， 我件事發生呢兩個月嚟，我只係感覺一樣嘢就係、是、差人除咗要對付他們口中的暴徒、極端示威者之外呢、其他那些無辜的市民，其實他們的安全在他們眼中呢是完全不重要的。他們重要的就只不過是黃大仙警察宿舍，他們激宿宿舍裡面他們的家屬那些人而已。因為你地鐵站裡面你追打一些示威者，實際上好像我家人這樣，那些人一衝下去樓梯的時候，其實有些人是剛剛收工或者 family day，是行軍上嚟，嗰啲人真係唔關事交交輪。 嗯嗯。 咁好啦，你啲差人就即係有殺錯冇放過，呢啲喺片我哋喺網上已經睇到啦，一清二楚，我唔再喺度講啦。 喂，咁嗱，而家政府就直情封咗個地鐵站啊嘛。 唔係啊。 咁啊唔使麻煩啦，係咪咧？ 唔關事啊！你有啲時段係佢開翻，啲人又即係你有啲好多場所，你有好多，譬如你尋日沙咀道咁樣，你都係噶。你有啲，因為嗱，你嗰啲地方首先第一，你唔係戒嚴啊。嗱，如果你戒嚴咧，有任何人行出街咧，就干天明嘅。 係， 你又唔怪得政府嘅。但係嗰啲地方的而且確嗰一刻其實唔係戒嚴嘅。咁你有個問題係，你叫啲人走嗱，譬如你有我係示威者歐嘉倫，我迎面衝向你嗰度，你係咪好正常就係你都會跟住走先？ 嗯嗯。 咁好啦，你差人就唔理，總之就到前面有物體，就乒乒乓乓就打。 嗯。 咁你係咪俾人一個印象就係、是、你，因為你索性嗰啲地方不如你全部戒嚴啦、即 係 你講明嗰啲時段，你哋唔好出街，停止曬所有活動。 明白。 如果你否則嘅話，你嗱，如果你兩軍對壘咧，啲示威者衝擊差人開槍又好，點都好，就真係打死無怨嘅。 嗯。 但係你的而且確街頭你係有啲真係拖男帶女或者抱住細路哥，有啲老弱婦孺係乜嘢人都有嘅。 明白。 你點可以喺嗰啲地方？即系你可啲地方用槍械用剩咧， 好咁嗱，警方咧今日就話咧，其實佢認為咧就係、 是、你歐嘉，你唔需要引述佢哋，我聽日日去日我日我上面聽住佢哋嗰記者會嘅， 係唔係嗱？佢話你都聽到啦，即係警即係示威者嘅 暴，佢哋永遠都係唔會有錯嘅，用只腳推開人哋，我唔知道，我真係 好。好多谢陈生的意见啦，各位有听众打电话来1872311一起倾下。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坐月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随着培月服务需求越来越大，一群缺乏工作经验的中年妇女是怎样透过培月助人自助呢？请留意星期二精灵一点介绍培月社企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勇者们，你属于屠龙的世界、食鸡的世界、捉精灵的世界，抑或现实世界？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打机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究竟怎分解？电子游戏的角色和事件，以至整个虚拟世界又称不称得上真实？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讨论打机的哲学。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琴日咧喺荃湾啦，咁亦都有呢11个礼拜以嚟咧，都其中一次几激烈嘅警方同示威者嘅冲突啦。咁嗱，警察对援助级协会咧就发咗个声明啊，咁佢哋咧就话咧，要即系政府咧检视下以驱散为主嘅行动策略啊。咁同埋要檢視下而家嘅武力使用方案啊！咁大家聽到嗰個講法咧，其實似乎即係警察嘅援助級協會覺得，而家咧佢哋能夠被允許用嘅武力同埋嗰個行動策略咧，似乎佢哋認為咧係要即係更加嘅強硬啲先至得啦。咁我哋都曾經揾過警察隊援助級協會啦，同埋警務督察協會，想聽下佢哋嘅意見嘅，不過暫時都未獲得回覆。咁不如大家有意見，各位聽眾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聽下，覺得即係而家係咪示威者嘅暴力係越嚟越升級咧？警察又如何咧？同埋林鄭月娥講緊嘅对话平台，大家又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里边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你好， 系你讲，请讲， 你好，你好，你好，首先我觉得其实真系警察嗰、那个真系要嗰、那个行动真系要升级嘅、因为你而家琴日都睇到个画面，因为我住荃湾嘅，其实 系， 咁你已经系喺。喺嗰個沙咀道啊，全新天地嗰頭啊，或者係青山公路嗰頭，你已經掟汽油彈咯。咁你而家你仲要指罵好多人就指罵啲差人話暴力升級，同埋咧我就好奇怪，點解警察部會仲可以發出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根本嚟講，你根本就知道你唔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同發出嘅話。其实个答案都系一样，都系佢哋有啲咁嘅事件发生咗噶咯。咁同埋嚟讲，你而家琴日搞到咁样嘅话，你而家荃湾你其实都有好多横街窄巷噶。咁你变咗你又催泪弹，跟住嗰啲示威者又喺度掟汽油弹，同埋喺个地下度撒嗰啲清洁液体。你而家今朝早我翻工，我经过嗰段路搭嗰啲公共 van 就行过嗰段路都跣一跣啊。即係其實嚟講個後遺症好高，同埋嚟講佢哋又去到洪水嗰度打爛嗰啲收費亭嗰啲玻璃，又跟住喺佐敦嗰度拆嗰啲燈，同埋呢我想問返一句呢，即係其實話記者係應該要保持中立㗎嘛，咁睇到嗰個片段就係話有一個人同嗰啲示威者可能政見唔同嘅，就啲記者影住佢一路俾人打，冇人幫手嘅。佢叫啲記者話幫佢叫十字車咁樣，都冇俾人噴到個人黑曬，打咗十幾日，噴到啲油成面成身都係。咁記者係中立，但係見到咁嘅情形嚟講，其實係咪都係應該要勸啲示威者唔好咁樣 咯？呢個係即係記者嘅一個讀書嘅時候成日討論嘅問題。比如我想問一問你咧，阿陳生，你覺得即係如果你話警察嘅對付嘅方式要升級，你認為係用咩武器啊，或者點樣嘅方式去升級啊？ 你就唔系用咩武器？你而家根本系布袋弹啫嘛，同埋嗰啲橡胶子弹啫嘛。 即系索性唔好俾佢哋集会系嘛，唔好批个不反对通知书定系点？ 你应该系要停一停噶， 系， 因为你而家见到嗰个情形，咁你而家系搞到啲市民咧，个个礼拜五六日都人心惶惶噶。好似我琴日翻工咁样咧，我放工我系冇车翻屋企噶，我去到荃湾。嗰度我係要喺呢、這個麗城花園，麗城花，我喺麗城花園嗰度工作，我要喺麗城花園嗰度行路翻屋企。 好，明白，好，唔該曬你，陳生。好，電話裏邊仲有邝先生，邝生你好，邝生請講，係。 我對住我邝先生講，係啊，我哋而家每個禮拜六禮拜日都人心惶惶。我人心惶惶係惶恐咩咧？就是、警方又唔知用啲乜嘢嘅方法。去迫使呢啲示威者受伤，即系我想讲翻，因为我自己本身系荃湾大嘅，二波方特同大波方同二波方系我细个玩嘅地方，的确嗰度地方系非常即系密集啊，而且咧即系嗰度嘅地方空间唔系好大，咁但系睇到警方竟然喺一啲咁逼仄嘅地方咧，而作出一啲咁即系。 我可以話完全佢係暴徒嘅行為咧，我真係驚。你話真係有擦槍走火嘅話咧，我就唔知佢死邊個。 咁但係你覺得警方可以做乜咧？定係乜都唔做，由得佢哋塞住條路咧？ 其實到到今日為止，雖然講呢番説話，似乎都係即係人哋覺好多人會覺得又係老調重彈。如果政府再繼續咁落去，而林鄭仍然匿喺班即係。暴警大后面呢这个情况是不会停的。当然你问我个人来讲我都反对用一种这么激烈甚至有伤受伤的情况的景象。但是试问一样东西究竟即警方现在每一个星期去批那个游行示威集会他用什么策略呢他根本就逼使示威者游行者呢是焗住要走出来。焗住要用其他嘅方法啦，當然，琴晚我都見到，即係喺熒光幕上面我都見到咧，係好得人驚嘅，啊竹枝啊 ，click 翻嘅，甚至啊話有 仲有十幾秒就我哋講埋去，快啲係。 啊，咁但係個問題就是警方用呢啲咁嘅粗暴嘅行為，甚至到嗰即係今日警方嘅解讀就話，我用腳踢佢，其實係出於即係自然反應。咁係咪我可以有自然反應去打差佬啊？ 好啦，好，唔該曬你，多謝礦生嘅意見，我哋聽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欣怡花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排到去兆辉台。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去油塘方向龙尾喺彩虹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十大成交额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326蚊跌8.2，美团点评76.2升6.2，盈富基金26.45跌4.5，建设银行5.75跌4仙，中国平安90.5跌3，友邦保险75.5跌2.25，汇丰56.2跌9毫，信宇光学104.1跌9毫，港交所247蚊跌5.4，中国移动66.4跌4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亚洲电视、宏浩国际、无缝绿色、智奥控股和中横游。五大跌幅股份：标准资源控股股权、高门集团、GA 控股、衍生集团和金月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05.85，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6，加元1.331，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145，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112。港金报14,300蚊，比上收市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1.06美元，卖出1531.43美元。港汇指数107.3，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嘅吐露港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嗰段咧，因为有意外啊，慢线受阻嘅。咁啊，龙尾就近新丰花园嘅。因为意外关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半春园一带多车，龙尾近新丰花园。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广场同埋铜锣湾嘅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慢线去湾仔之路咧，而家都系多车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附近噶啦，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都系多车啦，龙尾近军营。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系繁忙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九龙嘅路面方面咧，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带，而家都比较多车嘅。窝打老道咧，因为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有封路措施啊。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登打士街，即系广华轩嗰度附近咧，部分嘅中线就封咗路，咁啊，而家就比较多车嘅。石硖尾嘅大坑东道就有临时工程啊，近住窝仔街、唐荫街嗰度。 道咧有啲封路措施嘅，咁啊窝仔街一带就比较多车。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出旺角咧，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咧，而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旧机场油站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惩执法， 严惩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在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陈嘉乐。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陈家乐你好啊， 欧嘉伦你好，各位听众好， 各位听众好啊。咁啊，同陈家乐咧都系一路，大家呢两个月嚟都系倾政治嘅问题啦。啊，琴日咧，阿林郑月娥咧喺佢嘅Facebook 里边咧就出咗一张图啦，就话大家都累了，我们可否坐下来谈一谈咁吓？点咧？ 即係大家都累，大家都累了，談一談。咁佢揾咗啲咩人同佢談咧？我不能夠，即係我不能夠好似好客觀去講下，即係佢呢個表述代表啲乜嘢？我因為我每日見到好多年輕嘅朋友啊，好多學生，咁啊，佢哋其實覺得嘥時間。即係你同我講咩啫？你喺個面書嗰度話，多謝大家嗰萬幾位網民嘅意見。咁啊，大家都攰啦，不如坐低同我傾下偈。咁啊，然後傾啲咩好呢？咁人哋就同你講五大訴求啊，林太，請問你嘅回覆係點呢？咁樣樣。咁我發覺原來佢嗰個貼文咧，就係講緊我哋諗下點樣搞呢個對話嘅平台。原來係唔係真係即係進入直路、進入正題去對話？ 唔係星期六嗰、那個，你見到啊，咪喺禮賓府有好多人即係影到佢入去同阿 如觀入場嗰只，係啦，好多人又坐車又坐的士。 原來嗰個咧就嗱，嗰、那個唔係對話平台嚟嘅喎，嗰、那個就係傾下去揾啲揾啲朋友嚇，揾啲即係都好似冇咁建制嘅。都唔系唔建制噶啦，大家入去傾下點樣組成呢個對話平台，或者係傾下點樣傾嘅啫， 係咯， 即係有排嘅， 係咯。咁同埋有啲朋友就話：喂，佢原來未有準備，想點樣傾嘅，咁只不過咧就喺度製造啲氣氛，咁但係個氣氛係點樣製造到出嚟咧？係製造唔到出嚟。我話俾你知點解？唔單止係我見到嘅，即係學生、年輕朋友。琴日有一個直情十二歲添啦，唔好介意啦。早兩日有一個十四歲噶啦， 就拉咗嘅。 即係話我哋到底要去點講咧？犧牲咧，定係令到幾多代嘅年輕人、香港人係對呢個政府幾不屑、幾不滿、幾憤怒？我哋係要令到幾多代落去啊？除咗我哋呢一代，跟住仲有好幾代嚟緊嘅年輕朋友，佢哋將來都係香港嘅即係中流砥柱，係對呢個警權係幾即係幾厭棄、幾厭惡。係嘛？佢哋要去上前線，佢哋要去表達佢哋嘅不滿。咁呢方面已經有一個問題啦，個氣氛 個氣氛就係咁啦，大家對個政府、對林鄭月娥、對警權有百般嘅即係不時，甚至可能係憎恨。OK， 同時之間咧，仲好笑嘅地方，你睇下嗰個對話平台，其實打起六月嘅時候啊，即係民陣發起嘅100万人遊行，跟住200万人嘅遊行都好啦，都係講緊就問緊個問題就係、是、喂，你可唔可以同我傾，同我對話咧咁？嗱，同我傾，同我對話。咁政府嘅方法就一紙嘅所謂一個即係政府新聞稿咧，就灑走咗嗰100万、200万嘅人。咁你而家就我哋傾下點傾喎？係咪好荒謬咧？個社會氣氛根本就冇能夠俾到林鄭月娥喺度喺個辦公室裏邊好悠閒咁樣寫呢一個嘅網誌又好嚇評論又好，就話大家都累了，累咩啫？係咪？然後同時之間我哋見到國泰又炒人。系嘛？咁啊，即系银行又出事，有好多呢啲叫白色恐怖嘅情况出现。我哋坐喺呢度港台嘅播音室，总系又俾人围啦，系咪啊？即系政府有冇出个声咧？咁个社会气氛就系咁样，即系热烘烘嘅时候，你就喺度写篇网志，大家都累了，不如坐低倾，咁倾乜嘢好咧？系咪五大诉求？最简单嘅，你去即系正正式式从立法会撤回呢一个嘅逃犯条例。令到佢消失於立法嘅程序當中，呢、這個最簡單。 所以喺星期六嗰個所謂傾下點傾嘅呢個會上面咧，都有不少參與嘅會議嘅人都話，其實而家冇乜得點傾嘅，你係要做咗啲嘢先至令到成個社會氣氛緩和。即係你冇理由要求啲示威者去做啲乜嘢嘅，因為權力就喺政府度。 冇錯啦。冇錯，同埋歐嘉倫，大家都見到咧。如果林鄭月娥喺度嘆慢版咧，我形容佢係嘆慢版。 其實咧，我都好奇怪，即係你睇清楚佢個對話平台咧，係傾下點傾， 傾下點傾嘅啫。 仲話咧係可能咧遲啲再約多啲人嚟傾下點傾。 係咯， 咁即係有排啦。 咁即係有排啦。咁然後今日張建中開記者會啦，即係我哋啱啱開麥之前冇幾耐，仲講緊嘅記者招待會， 啱啱係嘛？ 仲講緊冇耐嘅，就話唔好用暴力啦，我哋萬事有商量啦，只要用溝通嘅方法就可以解決問題。你當我哋入咗呢個時間錦囊啦，定入咗呢個時光隧道，即係停滯喺某一個時空當中咧？出邊即係咁多事發生，坐喺金鐘政府總部嘅達官貴人，唔該你哋。啊！唔該你哋，唔好用呢啲嘅態度口吻，就覺得打交唔好啊，相嗌唔好口啊，大家坐低傾啦咁，好離地啊！完全係俾人感覺就係你活喺另一個嘅宇宙當中，向呢邊嘅宇宙講緊説話，而大家都唔覺得你係幫緊香港去解決問題，反而覺得你係做緊掩護。因为仲有好多嘢发生紧噶嘛，社会仲好多冲突发生紧噶嘛，好多白色恐怖嘅事发生紧噶嘛，你就喺度同人讲，大家倾下啦咁，你咪喺度嘥紧大家时间先。 我自己感觉咧，即系见到啲官出嚟讲嘢咧，我有时会怀疑，其实呢两个月佢哋系咪放紧暑假嘅咧？其实呢两个月佢哋有冇做过啲乜嘢咧？呢两个月即系对于缓和成个局势，去谂啲办法去解决个问题，其实真系。嗱，兩個月前同而家講緊嘅嘢幾乎係一樣嘅。嗱，而家係話個對話平台啦，咁但係個對話平台咧，你睇翻，如果你能夠嗱，即係林鄭月娥不嬲話自己即係做嘢好快咁，好打得噶嘛，同埋去協調不同嘅部門做嘢好勁噶嘛，因為佢好有係資深嘅一個政務官嚟噶嘛，做咗咁耐政府。咁譬如話喺8月18号，即係又有百幾萬人出嚟遊行，而且好和平啦嗰次，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契機。你快快手去应承某一啲嘢，去做一啲比较建设性嘅嘢，就唔使又等到又过咗一个礼拜，跟住又打起上嚟，跟住大家又好兴嘅时候，冇人会讲到嘢，冇人会即交流到噶嘛。 停留喺一个各自表述嘅即平衡时空当中，大家就喺度大家喺度揾紧自己可以攞嚟做立足点嘅一个方法去讲自己想讲嘅说话，系仲系做紧啲叫做自言自语嘅动作，就真系冇一个对话动作。老实讲，里边亦都有张炳良前局长，亦都系即系以前教大嘅校长，亦都有啲大学嘅校长喺度，系咪？亦都有啲不同嘅政见嘅社会人士咧，所谓咁啊，就系冇民主派啦，系咪？冇民阵啦，冇年轻人啦，咁目的就系倾下点样倾嘅啫，咁样嗱，大家各位市民，即系我相信一般而言咧，你话政府想同你倾，咁你咪俾佢倾咯，嗱，权喺佢度。政策喺佢度，退讓幾多係政府可以做嘅嘢，佢要做一個判斷。如果佢已經判斷咗冇嘢可以讓，冇嘢可以退嘅話咧，咁你不如坦白話俾人知啦，係嘛？就唔好去到一邊就話同你傾下點傾， 另外一邊咧就去用盡種種嘅方法去到包括港鐵啦嚇唔開站嘅呢啲嘅決定咧，你就同佢背書。 嗯 ，OK， 因為港鐵唔開站係好大件事嘅，對於香港市民嚟講，而且係連續兩日咁樣做咧，係好明顯係配合緊咧，係警方或者係呢啲叫做負責公共秩序嘅一啲部門咧，去到做呢一件事嘅。咁人哋有一個有獲得不反對通知書嘅集會遊行喺度啦，你就唔開站嘅話咧，其實呢個正正亦都係顯示出一個好大嘅問題，你係令到個社會氣氛咧係進一步升溫嘅。咁你嗰头人话要去倾下点倾，嗰头咧就好多大大小小嘅举措咧，系令到市民觉得没有诚意可言啊，感受唔到诚意啊。咁你其实成件事就好快破产噶咯，唔使一个礼拜几日已经破产了。 你讲下，而家系即系个头叫做都唔知道算唔算开咗，而且亦都唔知倾乜嘢，亦都冇时间表，咁。其实等于冇做过嘢嘅喎，嗱我好体谅嘅，即系我做人咧，成日都话啊，我站在你嘅角度，我站在你嘅角度去睇呢个问题。咁究竟其实而家林郑月娥咧，究竟仲有咩可以做嘅咧？即系话喂，叫你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其实喺啱啱星期六嗰、那个即系见面会里边啦，即系大家倾偈嘅会里边咧，都有唔少与会者都觉得即时系要即系撤咗条法案先啦，唔好再喺度话喺度即系暂缓啦，一定要撤回先啦，唔能做啫。咁另外就系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其实都系一个市民同埋社会不少言达嘅共识嚟噶嘛。嗱，讲咗咁耐都做唔到，其实系咪林郑月娥根本被绑住只手冇可能做嘅咧？ 我觉得佢系冇办法喺有限嘅空间当中咧，系将佢自己一手做成。我必须要强调啊，即系我觉得好多嘢系佢自己嘅高傲，佢自己嘅一知半解底下做好多嘅判断，然后要令到大家又帮佢背书，拖咗咁耐，系咪累积咗咁多嘅民怨咧？其实佢都唔知道点解可以拆，即系等于我哋有阵时所谓办公室嘅 in tray， 即系已经达到好多嘢，系佢一手造成嘅。佢而家慢慢要将佢消化，慢慢将佢咧系化解开去咧，系一啲都唔容易。呢个系真嘅。咁一啲都唔容易嘅时候，我哋成日都觉得公关又好咩都好，有啲要有大啲嘅动作去表示诚意。有啲大啲嘅動作，即係有啲決斷力喺呢個危機當中，係咪有傳言所講佢已經可以向習近平辭職，唔係一次添啊，就兩次請辭，不過係不獲接納啫嘛，叫佢執翻個爛攤子啊嘛。既然你都如果啊，即係好似新聞傳言當中啊，所謂啲風咧就係佢已經都諗住冇得做嘅話，咁你諗不妨再決絕啲啊，係咪做啲嘢係咪？你都能夠願意辭職啦，向國家領導人請辭嘅時候，呢啲咁嘅撤回修訂條例，提出呢一個嘅。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攞啲勇气出嚟啊！你有勇气辞职，冇勇气搞独立 调查 委员 会，但系嗰个可能系中央定嘅，中央定嘅线嚟噶嘛？ 我就觉得如果系咁咧，咁多线定佢嘢乜都做唔到嘅话咧，即系话结论得一个啫，就系嗰啲所谓倾下点倾咧，系嘥大家时间。佢最后都系匿喺警权后边去等咩咧？等运到咯，等下更加个情况更加变得恶劣，等到大家嗰个嘅耐性咧系已经完啦。更加多嘅衝突嘅時候咧，可能真要出到有好嚴重嘅傷亡，係咪？咁係咪想個局爛到係咁，佢先走出嚟執爛攤子咧？而家爛攤子仲未夠爛。 有人覺得話係，喂，佢係拖延時間。咁聽你語氣，其實佢唔係拖延時間，只不過佢冇辦法，根本就已經企咗喺度，唔知做乜好噶嘛。 如果佢 整嘢出嚟， 唔係，我覺得如果佢係去到一個點，就係我可以唔做噶啦。系嘛？即系正如佢即系听好多所谓佢身边嘅人放话啦，佢其实佢已经预咗最坏嘅打算，甚至放弃唔做都得嘅。佢请辞都试过噶啦，不过不获接纳嘅时候，咁你咪话俾警方知，对唔住，我知道大家都好难受。但系独立调查委员会，我话俾你知，我为官咁多年系嘛，一个咁能干嘅能力啊，所谓可以话俾你知可以解决问题嘅时候，我决定做，我就系宣布成立做呢件事。 嗯， 咁你咪话俾警方知呢、這个时候系要冷静落嚟。唔好再用一啲侮辱示威者嘅用语喺呢啲协会嘅声明上边，喺即系警察与警察之间喺行动方面嘅即系用语方面传呼啊，嗰啲系边一只嘅昆虫，嗰啲咩？嗱，呢啲全部累积出嚟嘅，俾人觉得 系不过就问题系呢两个几月咁尖锐嘅冲突同对立之中咧，嗰种累积出嚟嘅愤怨，无论喺警察，无论喺示威者，其实。林郑月娥已经再不能够控制到，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他搞出来了，是他 培養出嚟嘅。其實呢啲嘅仇恨咧，本來唔需要發生嘅。你一早決斷啲解決個問題，已經搞掂。 旁觀者或者係唔係局內人咧，那個邏輯就好簡單嘅啫。你好似話齋，你搞出嚟嘅，即係錯就認錯。被人鬧就企定被人鬧，係咪先？咁之所謂問責嘅倫理啊嘛，或者問責嘅文明啊嘛，咁你預咗去做呢啲嘢，跟住你就話俾人知我要做呢啲嘢，係會令到好多人好不快、好不愉快、好不安嘅。但我咪繼續做咯，然後就做完之後咪唔做官咯，告老歸田咯，乜所謂啫？係咪啊？ 可能又咪冇錢，好複雜嘅嘢啊，唔知點樣去理解嘅啊。大家有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電話裏邊有張先生啊。张生， 主持人， 张生你好， 你好啊，陈生。咁其实就头先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其实嗰啲林郑月娥呢两句应该系上咗暑假，咁同埋咧佢都想拗埋个暑假，即系我哋估啊，佢应该喺度拖延时间，咁啊然之后喺度拗完个暑假，咁可能会有少啲，咁可能容易收科，即系可能容易去处理呢件事。即其實我唔明佢話設立咩平台傾乜嘢，點解會同啲上等人匿埋喺禮賓府去傾咧？咁你係面對係出面嗰啲人嚟嘅嘛，大佬，你傾應該同大家市民一齊傾嘅嘛。你點解要同嗰啲達官貴人咁樣去聽佢哋嘅意見咧？你咪聽我哋出面啲人嘅意見嘅咩？ 你覺得佢係咪驚咗我哋咧？張生係咪？ 佢行唔到出街 喎，驚咗啲市民。 佢唔係驚啊！佢係奸啊！我唔知佢係奸，都唔知揾到咩嘅詞語去形容佢啦。都係奸啦，定係蠢啦，定係乜嘢咧？都唔係好知噶啦。頭先你哋都有講一樣嘢，就係話喂，話點你都諗住唔做噶啦，你話點諗劇透噶啦。咁你咪真係好似回跟住真係去成立嗰個調查委員會，跟審咪唔做咯，冇人拉你去坐監噶。你又唔係冇錢。咁你起碼呢個禍係你闖出嚟嘅，你就要認，你就要去處理先後啊嘛。 係。咁 完全係將香港人同埋啲警察拱，即係大家自己人打自己人，打到成咁樣。即系我哋都睇唔过眼，真系噶， 系 嗰真 系。有阵时我真系林郑月娥喺度睇紧电视，见到即系啲警察同啲示威者咁样打法，佢谂紧乜嘢？ 两边都好惨噶，真嗰句，即系两边都好惨，一头破血流，掹枪啊呢样嗰样，真系，系咪一定要搞出人命咧？另外，佢话要平台啊嘛，我提供两个平台俾佢啦，一个咧电视辩论，港台或者 TVB 佢中意拣边个，所有啲官出嚟，唔使准备咩话题嘅，大家出嚟就倾。听完咗呢，第二日就去攞个叫做咩啊？民意，OK， 都系围绕住嗰五大诉求，边啲系最多人支持嘅，边啲系最少人支持嘅，多人支持行先咯。另一个台咧就系民阵九嘅维园聚会，OK， 有个时间我哋好和平嘅，我完全唔会激进嘅。咁你官员咪坐喺度。搭一个好靓嘅台俾你， 明白。多谢张生嘅好有建设性嘅意见啊！ 就8月31号啦，民阵嘛， 其实真系即系有可能，你咪搵电视台搞咯，嗱，搵香港电台搞咯，咁啊，请林郑月娥嚟，啲群众咧就由个电视台请。咁大家夠公道啦， 唔係冇前科㗎噃，想提返大家有前科㗎，係呀，唔係冇前科㗎，有嘅。記唔記得嗰陣時政改2010年嘅政改，有個五區公投運動，咁即係曾蔭權就起鬧㗎嘛，係咪 係 呀，咁後來就約余若薇出嚟辯論㗎嘛，余爭辯啦，所謂余若薇同埋曾蔭權嘅辯論，咁電視辯論大家自有公論囉。是吗？是就住政改呢个问题方面， 咁又唔需要驚話行出街可能都唔知返唔返到屋企嘛， 係呀。咁 可以諗下， 走出嚟講啦，同啲學生對話啦。 我電話裏面仲有陳先生嘅，陳生你好，陳生， 陳 生你好， 主持好，係就係咁樣。我想講一講咧，就即係話林鄭佢話即係希望同即係大家去傾下啦。咁其實我覺得就都唔使點傾噶啦，其實已經講咗五大訴求呢一樣嘢，講咗好耐好耐噶啦。咁如果佢仲係要傾嘅，有咩好傾咧？佢係咪聾咗咧？我覺得佢可能係聾咗喎。 李嘉誠話啲年輕人嘅訴求係震耳欲聾喎，係咪啊？即係佢係咪就係我即係聾咗聽唔到？ 咁我其實咧，我想表達一樣嘢點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咧，即係佢而家咁樣再拖下咧。就唔止係五大訴求㗎喇，其實應該係六大訴求啊。 第六個係咩？ 第六個訴求係咩呢？第六個訴求就係要解散警隊。點解要解散警隊呢？即係而家你可以睇到呢一支警隊啊，係基本上係完全係 令到市民係失咗去信對佢哋嘅信心嘅。 嗯， 過去即係喺港英時代，政府咁努力為呢支警隊去建立一個良好嘅形象咧，係已經俾阿林鄭咧係完全摧毀曬。其實喺早前咧，我諗喺五六年前咧，有一位學者啦，以前係嶺南大學嘅教授阿陳雲博士咧，都曾經寫過一篇文嘅，就係話如何毀滅一支警隊。咁呢一篇文咧，就係即係啱啱就係重症就係呢一個，當時係講緊曾蔭權嘅，即係曾蔭權係點樣用即係一支警隊去鎮壓呢啲市民嘅聲音。咁而家林鄭月娥當然佢係做得比曾蔭權更加出色啦，喺呢一方面，即係用一支警隊去鎮壓市民嘅聲音。我亦都即係喺度諗緊，就係話即係而家呢一支警隊究竟佢哋仲係唔係受林鄭月娥即係所即係 under 佢 control 嘅咧？咁因為點解咧？早前警隊有一啲人啦，我冇記錯，就係、是、新聞都有報道過嘅，就係話中央電視台訪問過警隊或一啲嘅高層，咁啊讚揚佢哋，咁表揚佢哋嘅工作非常之好。咁然後跟住冇幾耐之後咧，警隊咧佢哋嘅高層咧，亦都係同阿張建宗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咧，就反駁阿張建宗咧，就話唔需要阿張建宗為佢哋道歉，咁樣嘅。 嗰個係援助級協會嘅聲明嚟嘅嚇。 點解呢支警隊可以連政務司司長高級過佢咁多嘅位置，佢都可以唔聽？ 因為北京俾一支指亂制暴嘅令旗佢哋做嘢啊嘛，係咪啊？北京而家係咁樣開行推保， 而家即 係 話，只要中央電視台訪問咗你警隊呢班人，你哋就覺得好似有阿爺去，即係有呢一個。中央政府去支持你，喂， 系啊， 你哋唔好咁幼稚啦，警队，你哋读下历史啦，系嘛？ 好，喂，多谢陈生嘅意见啦。讲起即系警察援助级协会嘅声明咧，其实啱啱即系今日佢都发咗个声明嘅，就系话即系而家咧暴力不定，即系暴徒嘅暴力武力不断升级咧。咁警察援助级协会咧就话促请警队管理层立即重新检视现时以驱散为主嘅行动策略同埋武力使用方案，即系大家。阅读到嘅就 系 应该要升级啊，警队武力要升级咁解啊， 冇咁多掣肘啊。 系啦，一阵再倾， 再倾。 国输美产品关税嘅税率再提高5%，发言人耿爽表示，再次提醒美方，中国根本唔会怕威胁同埋恐吓呢一套，强烈敦促美方唔好误判形势，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执意将有关嘅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必将继续坚决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嘅合法正当权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正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是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些交通意外了，在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阿公角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的，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阿公角游乐场那里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至于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慢线的意外，现在仲是处理的，一大车多，经过的时候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的湾仔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西隧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喺观塘道近启业村以及伟业街近常月道，而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嘅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将军澳隧道嘅蓝田入口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系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系多车噶，龙尾排到创知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系多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啱啱收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马蹄径是有意外的，一带交通略为挤塞，经过时候请你小心。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生意就好像赛跑一样，只要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赢。但是如果竞争对手出猫，合谋操控赛果，或者大虾势，搞到大家生意都冇得做，你又怎会甘心啊？不要再忍，举报反竞争行为，即刻打3462-2118，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 compcomm.hk 了解多啲。 香港有咩绿色建筑？其实你身边唔少住宅、商场同写字楼都已经系绿色建筑设计，既节能又减碳，舒缓气候变化，亦令生活环境更舒适。今年香港绿色建筑周将会有城市定向、巴士导赏团、环保工作坊等，9月21至22号约定你，即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睇睇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陈家乐。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喺直播室嘅评论员咧系陈家乐啊， 系欧嘉伦你好，各位听众好。 系啦，我哋跟住咧就转一少少话题啦，都离唔开连串嘅请愿啦。咁喺星期六嘅观塘区嗰一带嘅请愿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啦，就系、是其实嗰个请愿本身咧都系有呢个诉求嘅，就系、是、有关智慧灯柱。咁啲示威者就形容係監控燈柱啦，咁個結果呢就係喺觀塘嘅喺示威嘅即係範圍啦，同附近嘅智慧燈柱啱啱動起咗嘅啫，咁有啲被破壞啦，其中一支呢就被示威者係拉倒咗嘅，咁跟住呢啲示威者就喺裏面發現到有一啲嘅設施啦，啲晶片啦，就認為係一啲證據啊，證據就係連接咗內地嘅系統，一啲監控人面識別嘅系統，一啲公司嘅一啲嘅硬件喺度。咁當然啦，政府呢就話冇呢回事啦，同埋係完全係即係一個即係陰謀論啦。咁就今日呢政府呢亦都開咗記者會啦，開記者會嘅就包括即係創科及科技創新及科技局的局長楊偉雄，他形容即係8月24日是香港創科最黑暗的一日， 是不是 最黑暗的一日啊？創科 咁快就已經有個咁嘅結論，最黑暗嘅一日。 嚇、啊，咁即係佢就話陰謀論。 委任咗佢嗰日先係最黑暗嗰日嘅咩？聽嗰啲， 我就覺得有少少，如果即係啱啱動起咗嘅一啲智慧燈柱，被破壞咗，其中一支就被人拉脱咗、拉冧咗，系最黑暗嘅一日咧。咁其实 香港的創新科技真係冇乜嘢嘅啫。 係咯，佢個視野真係有啲。有啲值得即係商榷嘅地方，呢啲楊偉雄做局長，我都同佢有見過面嘅。我以前喺立法會嘅時候，俾我感覺咧，佢都係都中意講嘢嘅。咁但係即係去到做嘢嗰一刻咧，大家都覺得喂，好似好多嘢應該係佢交代嘅，佢都係交波都係交代嘅噃。咁樣 嗱，星期六咧嘅喺觀塘嘅九龍灣一帶嘅遊行啦，咁最終亦都演變成警民嘅衝突啦。咁喺嗰一次嘅遊行裏邊咧，就發生咗兩件事都幾特別嘅，就係咧第一次就係喺政府即係警察即係。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游行的时候呢港铁是停止服务、就是由彩虹站到调景岭站呢是全部停晒的。咁嗱呢件事是一个比较特别啦，另外就是条灯柱、一个智慧灯柱或者示威者所讲的监控灯柱就有一条呢被人拉咗落嚟啦。咁其实事件都引起好大的关注的。而在电话里面我们找到就是观塘的游行的申请人刘永康的。刘永康你好。 你好。 是你好。刘永康你在观塘游行那天就被警察拉了，刚刚出来是吗？现在是保释还是怎样？ 现在保释外出的。 是告你什么罪？ 非法集结。 有没有说在哪个位置非法集结？因为当时的游行是是你是申请人啦，咁个游行本身有其他人咧，就好早嘅期间已经系封咗路啦，堵咗路啦，系讲紧乜嘢非法集结啊？ 我根据警方俾我嗰啲文件咧，就话我怀疑涉嫌系喺下昼四点半钟左右喺伟业街近常怡道一带非法集结咁样咯。 四点半左右，即系嗰阵时游行当中嘅系嘛？吓， 我算系啦，如果你睇不反对通知书就咁，但系佢嗰个。话嗰个非法集结嘅地方就系伟业街同常怡道交界，但我其实都唔系好明白实际上去讲边度。 系啦，当时一齐俾人拉嘅，仲有你话有好多义工一齐噶嘛？嗰啲义工情况点啊？系咪同你一样都系保释紧？ 系，全部都系，因为我哋同行连埋我就有17个嘅发起人同埋义工九七一齐被捕啦，全部都系非法集结。咁啱啱全部都喺新屋岭嗰度保释外出噶啦。 OK。好啦，咁我哋转一转，讲翻喺星期六嘅观塘嘅游行啦。你所见到作为游行嘅申请人咧，即系港铁停咗咧，对于成个游行嘅有咩影响？ 首先港铁停咗，令到个游行开始嗰下咧，其实都已经好唔畅顺。啲人系一批一批咁样咧，由唔同地方用唔同方法行过嚟，而唔能够集中，可能喺一两个地铁站行过去游行嘅开始地点，所以变咗你见到游行一开始咧。其实个起步是断开了一截截，那个人潮很难控制。咁甚至乎在游行一路进行到差不多结束咧，啲人潮仲系喺四周八面围紧过嚟啦。咁第二样当然就系离开嘅时候就好难走啦，因为冇咗港铁就只有得巴士可以离开。咁所以变咗成个游行变咗系我哋好难去控制嗰个秩序同埋人潮嘅走向咯。 刘永康，我陈家乐，我想再问一问咧，即系嗰个港铁嘅，即系差唔多封咗一半咧，观塘线其实系咪？即系去到彩虹咁，祝大家好运。咁又同时间咧，又会俾人影到相咧，就系喺封呢一个嘅站嘅时候咧，就警方咧就用呢个港铁作为一个运输工具咧，系去将即系警员咧送去现场。你作为一个游行嘅，你攞到呢个不反对通知书啦。系嘛？咁你觉得喺个同警方商讨嘅过程当中，会唔会觉得好似俾人扇咗一镬咁样样咧？即系大概佢意思就系，你又要我负责呢个游行，但系同时间咧，嗰个即系社会气氛又好，警方又好，或者系港铁都好咧，系制造好多嘅困难，令到你作为一个组织者呢一班嘅朋友咧，系冇法子好顺利咁去开始或者系完成呢个游行，而跟住咧就拉埋你哋添。你觉得成件事对于你哋嚟讲，对于希望再继续喺香港和平表达不同嘅意见嘅朋友嚟讲，系咪一种嘅打压咧？ 嗱，咁我即系以个人经验去讲啦，相比起以往，可能我七月头搞嘅其他游行咧，而家个情况好明显，警方系不合作嘅，即系警方做不合作运动。因为其实以往嗰个无论喺游行集会或者咩都好咧，警察好多时会派一啲公共关系科同事喺现场同我哋申请人啦，系去即场协调。做好多嘅合作，喺交通路线上又可能会帮我哋同运输处嗰啲，或者搵埋港铁一齐去倾噶。咁但系今次咧系完全冇事先去倾过，我哋都系当日透过你哋传媒先知道港铁有呢个安排， 警方好像就知道了咁啦，学你话斋，倾好晒同港铁内部，但系咧就唔同我哋倾，咁所以好似反而我哋好多人都觉得会唔会好似成个局咁样，批完不反对通知书啦，叫咗人嚟，然后又唔俾港铁嚟，唔俾港铁走，跟住之后啲人困住咗喺度，咁咪梗系好容易就会发生冲突啦，然后就再搵埋我哋去孭飞去制旗。咁就完成咗佢一個好完美嘅劇本咁樣囉。 但係有啲人又覺得係咪警方都諗住或者大家都諗住最後都係有衝突㗎啦，咁唔好影響咁多人啦，唔好俾啲示威者走入去，正如即係喺內地嘅一啲官媒都所講，就係、是、唔應該俾示威者利用港鐵嚟愛嚟作為運輸交通工具喎。 咁梗係唔同意啦，港鐵你服務嘅係大眾市民啦，呢啲人無論係示威者也好或者普通居民都好，都是他的服务对象，亦都用緊好多政府的钱去做，他有他的社会责任啊咁样。咁所以譬如星期六当日亦都唔止是观塘区的游行的人士会用这条路线。其实观塘区好多人星期六都要返工的，工贸区其实都要照返工。咁他们同样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你因为我们有个公众活动你就可以封了半条线。其实你影响的不是只是参与游行的人咯，是影响所有附近一带的居民，令到大家的生活都不得安宁，而且再更有甚之的就是令到参与游行的人呢没办法散开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个公共安全的威胁是更加大 的。我同意的，因为你没有宵禁， 你可以摆明居嘛，你有本事的你就说那里是有禁制令有宵禁有剩，但如果没有的话呢，正正就是令到那个就是市民觉得很不便，亦都好唔開心，可能係諗住和平參與集會啊示威嘅朋友呢就覺得更加係難上加難，即係令到個社會氣氛好崩緊，咁荒謬地都矛盾地同一日就林鄭話傾下點傾，傾下點建構一個所謂嘅對話平台，咁呢啲其實係俾人覺得一種不老實、不誠實嘅方法，去到令到咧係市民咧覺得呢個政府係冇誠意，都冇誠信啦，去處理呢啲市民嘅即係抗議嘅聲音，亦都冇一個好即係如果佢咁緊張，覺得哇一定有矛盾，好似歐嘉倫話就係預咗你哋會打交嘅，咁所以我就唔俾咁多人入去同佢打交咁樣，佢咁多嘢預咗，咁有先見之明，咁點解楊偉雄作為呢個創科局局長唔係有先見之明去早啲講清楚、交代清楚嗰啲所謂智慧燈柱， 係啦，我哋 並不是監控系統咧。 轉翻轉頭講智慧燈柱啦，因為都係你哋當日遊行嘅其中一個訴求啦。咁嗱，政府咧就喺呢兩日啦，你可能喺警署未必好清楚，就係、是、政府就澄清咗不少次嘅，就話咧嗰啲智慧燈柱咧就唔涉及人面識別系統嘅，冇呢個功能嘅，同埋咧同內地係冇聯繫嘅。嚇，你點睇啊？ 我真系要再睇翻佢点讲，即系学你话，即系我啱啱都。 但系你哋会唔会觉得即系系一个阴谋论咧？会即系太过忧虑咧？ 我唔同意嘅，即系因为呢、這个首先个监控灯柱嘅功能究竟系点样样咧？唔能够系佢单方面去讲就得，呢、這个佢需要有更多嘅披露啦，更加披露佢更过往收集到啲乜嘢嘅数据啦。咁如果你系话要收集，譬如系做5G 嘅。或者淨係收集天氣數據，其實你完全冇需要有個鏡頭喺度啦，係啦咁樣。咁所以呢個係令人，我會覺得令人難以去信服啦。暫時，第二就係如果係咁嘅，我哋話齋點解唔早啲去披露，早啲去講解，解釋清楚，市民咪自然唔需要過濾咯。因為我記得之前有個講法就係話，佢唔係冇嗱，我唔記得咗係幾時講，佢話佢唔係冇呢啲系統。但佢暫時停用咗啫， 係啦，就係嗰啲政府嗰啲講法咧，就係、是、歐嘉倫你都知嘅，做記者，但現階段冇呢個打算，咁啊大件事啦。 其實佢可能係有呢個系統喺度，只不過而家唔用住啫。咁你更加令人憂慮啦。咁即係你而家唔用住，咁到你全港起好曬啦，有個天羅地網啦，你就隨時啟用咯。咁呢、這個咁咪即係到時先至再去表達關注就太遲。所以我哋一定要喺呢個萌芽階段，喺佢起步嘅時候已經要去表達呢個關注咯。 好，唔该晒刘永康，唔该晒。 唔该晒刘永康。 刘永康咧就系观塘游行嘅申请人啦，咁我哋转翻去讲呢个智慧灯柱啦。咁政府咧就今日都杨伟雄咧就创新及科技局局长都出嚟讲咧，就话即系呢个系阴谋论啊，就话呢个系话嗰啲嘢系同内地有关，系人面识别系统有关咧，都系误传嘅。咁嗱，示威者咧就喺个。斩咗落嚟嗰支示威，拉咗落嚟嗰支灯柱里边就发现一啲 解剖咗佢， 系啦，解剖完之后咧就发觉一啲南麻嘅发射器啦。咁杨伟雄解释就话， 即係嗰個發射器咧係百分百本地研發嘅，係本地中小企去開發去做嘅，同埋咧嗰、那個雖然話係有一啲零件咧，就係內地一間即係上海三 C 生產嘅一啲發射器啦。咁、但係咧就話即係成個系統同內地係冇從屬關係嘅，系統咧亦都冇連接內地嘅。咁究竟係咪一個誤會咧？咁不如我哋請電話裏邊咧係有智慧燈柱技術專責委員會成員龐博文嘅。龐博文你好啊！ 你好啊！咁多 你好，朋友 好啊！嗱，我今日即係聽到阿楊偉雄講咧，即係。8月24号是这个创科最黑暗的一日，就是因为有些灯柱现在整坏了，有个拉了下来，是不是影响那么大呢？你看， 其实我会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智慧灯柱这件事呢，其实如果大家追溯回我自己记忆所及，在16年前呢，国际电信联盟在香港的一个展览上面呢已经出现了第一代的OK， 咁嗰陣時係攞嚟咧分享啲 WiFi 信號。咁經過16年嚟嘅發展咧，我哋喺世界各地嘅智慧燈柱都係所謂叫做智慧城市嘅基礎建設，不但只可以幫你增強啲手機嘅信號啊、WiFi 信號啊，甚至可以加入咧各類唔同嘅 sensor 咧，收集天氣啊、環境數據咧，幫助我哋咧去管理個城市。咁如果冇咗呢樣嘢嘅話咧，我諗我哋好難去發展智慧城市，好多動作係做唔到嘅。 嗯，嗱，咁点样去减低大家？我谂好多市民都唔系净系啲示威者有忧虑嘅，就系你而家内地有人面识别系统啦，去到边都认到你啦，去到边都知道你喺边啦。 亦都有社会信用系统。 系啦，我就想问一下，嗱，你话即系而家个灯柱冇呢啲用途啦，咁但系有咗晒有晒啲硬件喺度，只需要喺某处有个软件就乜都做到噶啦。 我谂第一件事，大家搞清楚先。你哋如果有个前设系为有晒嗰啲硬件喺度，嗱，而家我哋所见咧喺条灯柱上面硬件咧，基本上系冇你哋而家所讲紧嘅功能。因为点解咧？我当第一件事啊，寻日我见到好多传媒都攞到个叫做 BLE locator。即係你哋話上海三 C 嘅零件嗰藍牙嗰個啊，咁、我亦都見到今日網上面有好多人話嗰個係等同於一個臭探器，即係我哋所講嘅偷聽器或者英文叫 sniffer。其實我諗有好多嘢係誤會咗嘅，因為點解咧？嗱，嗰一個咧係一個藍牙嘅收發裝置，係整個系統裡面其中一件零件，而且咧佢係單向嘅，意思就係咩嘢咧？它其中一個功能就是提供一個所謂我們叫做 location base， 就是說一個定物理位置的定位系統。那這件事其實在智慧燈柱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呢，就是配合一個叫做智能的盲人拐杖。是的，那即是說當你裝上一些智能的盲人拐杖的時候，你可以透過這些燈柱呢，從而咧定到個位置啦，亦都知道咗咧究竟你身在何處啊，附近有冇工程做緊。其實呢個係大大改善一個殘障人士咧，佢對呢個世界嘅連結，甚至係生活嘅。咁至於你哋所講嗰啲話人面識別啊系統嗰啲，嗱，佢啲智慧燈柱上面係有鏡頭嘅，但係個鏡頭咧就係咧屬於呢一個。transport department 啦，即係話啦，呢個運輸署啦，同埋呢個環保署，環保署嗰個都未開始嘅，係愛嚟播啲傾倒泥頭啊等等嘅咧，某啲黑點咧，愛嚟咧去檢測嘅。第二個咧就係話啦，嗰、那個所謂叫做即時嗰個 traffic data 咧，其實同你哋每日咧都係朝頭早咧睇電視嗰陣時候，例如加士居道天橋有冇塞車啊，嗰啲低清嘅鏡頭咧係屬於同一個功能。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嗰個鏡頭睇唔睇到車牌㗎？ 睇唔到，因為佢屬於一個低清啊嘛，佢影嘅係低清圖片。嗱，正如好簡單一樣嘢，你每日朝頭早咧睇嗰啲咩加士居道天橋 traffic 嗰啲咧，其實咧你係睇唔清邊個車牌嘅，因為呢樣嘢咧牽涉到私隱問題嘅，所以係故意咧唔去做呢件事嘅。咁至於你講到嗰啲人面識別系統啊，甚至我見到網上面傳得最厲害嘅咧，我見到有個熱能感應系統添。OK， 可以你戴住口罩都話可以影到你，用個熱成像嚟睇到你嘛。嗱，我可以話俾你聽，佢哋根本冇呢啲功能裝到落去啊。 系啊， 我想问下你，你话即系睇唔到车牌啦，但系我见到咧喺即系七月十六号，即系今年七月十六号喺政府嘅一篇智慧灯柱技术多面体里边咧，佢提到嘅就系个摄影机系可以收集车牌号码， 冇错， 系咯， 冇错，但系佢而家已经将佢调校咗做一个低清嘅影像啦嘛，系啊，因为点解咧嗱？而家任何一個鏡頭咧，因為比以前嘅技術更加好咧，所以其實咧佢哋嘅影像清晰能力係好高。但你係可以將佢調校咧，唔去影到呢樣嘢嘅。我相信其實可能咧唔係個技術問題，而係咧佢哋處理啲影像嗰陣時嘅流程啊呢啲咧，我相信公眾 係 最想。 所以我剛才問嘅就係、是、其實個硬件係可以影到高清噶嘛，只係撳一個掣就高清、低清任你變噶嘛。是 不是等等先，你唔係講得咁簡單嘅，因為點解咧？嗱，你要知道要影到一個車牌，就算你用高清相影咗之後，你仲需要配合另外一套系統咧，喺後面嘅 back end 咧對佢進行分析咧，就好似你平日用電腦咪用 OCR 掃描嘅。 所以嗰個 back end 咧係喺唔知邊度噶嘛，係咪？唔係喺個燈柱嗰度噶嘛？唔喺個燈柱嗰度噶嘛？即係啲信息俾人攞咗之後咧，就喺個所謂嘅後台唔知喺邊度都可以分析到噶嘛？ 你喺後台嗰度咧，如果係 transport department 嘅鏡頭咧，咁當然係翻 transport department 嗰度啦。但係至於佢有冇作出呢個分析咧，呢、這個就係個流程上。咁而家咧，我哋正喺度咧 review 緊呢啲流程喺度睇緊。咁呢啲流程咧，到最後咧喺專責委員會度咧，我哋將會有份報告出嚟咧，向公眾去解釋清楚，即係點樣去處理一樣嘢。 嗱， 技術嘅嘢咧。你可以怎樣做都可以，甚至換上任何零件，我知道大家都有這個疑慮，但是最重要的問題呢就是處理的流程究竟是怎樣做，誰處理，怎樣處理，儲存多久。所以為什麼你們留意到呢，資訊科技總監這個專責委員會裡面呢，私隱專員公署和相關的部門都在這裡，除了我們之外，我們最主要呢就是現在在看使用的相關技術和流程，從而呢找出這些資料，將它呢怎樣透明化呢，向公眾諮詢。 專責龐先生，專責委員會呢跟局方的關係是怎樣的？被委任的嘛，是吧？你們有多獨立啊？ 有幾獨立，我哋喺裏面咧係可以直接去問呢啲問題， 咁但係出嚟咧 相關資料嘅，然之後出嚟嗰陣時份報告咧係由我哋全體嘅委員同意咧先至可以出嚟嘅。 咁政府係咪做秘書嘅工作噶？ 政府係咪做秘書工作有嘅，但係佢哋個 即係創科局負責係咪？ 喺翻 OCCIO 度，但係我亦都可以同大家講一樣嘢啦，嗱。例如好簡單一件事，你哋話見到尋日佢哋攞到出嚟嗰個藍牙嘅 detector，OK？ 咁其實有樣嘢咧，如果你哋去到香港政府嘅網站一線通咧，你發覺地政總署咧，其實咧係做一個開放數據嘅。開放數據意思係啲乜咧？就係、是、其實咧，將來咧呢一、這個藍牙 detector 咧，佢能夠咧攞到嘅資料咧，你哋係可以咧喺翻地政總署路咧，或者我就叫做數據一線通嗰度咧，去攞到一個所謂叫 API 連接嘅方法，從而 read 到裏面嘅 data 咧，去俾你哋自己寫軟件嚟用嘅。其實咧，我哋大部分咧呢、這個燈柱上面嘅功能咧，我哋都會將佢哋咧咁樣去開放咧，變成咗開放數據咧，等公眾去參與。 明白 嗱。當你知道處理個流程，而公眾又可以參與到，而將啲數據公開嘅話，咁其實大家就可以清楚知道咧，佢哋每一支燈柱喺度做緊啲乜嘢噶啦。 好，明白，唔該曬，蒲博文係蒲博文係智慧燈柱技術專責委員會嘅成員啦。咁大家都明嘅就係、是、數據好緊要啦。而家呢個時代，即係而家好多人都講緊就係、是、即係大數據就係未來世界嘅黃金。 但我哋要大數據，但唔想要大哥大啊嘛。Big Brothers Watching， 即係所有高新科技咧都有好處嘅。咁大家見到內地點樣用呢啲高新科技咧，佢對人面技術嘅監控越嚟越犀利嘅時候，大家又係咪想咁咧？呢、這個關注我諗都係合理嘅。一陣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次新闻。 荃灣昨晚警民衝物期間，有警員向天開一槍，警方說警員開槍是因為見到自己和同僚生命受嚴重威脅，形容開槍是必須和合理，該名警員的表現英勇和克制。至於一名男子一度跪低要求警員不要開槍，但被警員踢開，警方說男子突然出現在警員前面，不知道他想做什麼，形容警員是用腳推開男子，令前方威脅得以移除。另外，警方在過去週末共拘捕86人，年紀最小的只有12歲。警方已經聯絡這名小朋友的父母，他的父親到警署，由於小朋友聲稱本身有疾病，所以送院治療。荃灣警民衝突期間，一名男子跪低要求警員不要開槍，但被警員踢開。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說，當時男子跪在危險的位置，警員見到眼前危險，當時一手拎住被擊碎的圓盾，另一手是拿著槍，加上胸口被篤傷，認為不應該有人在這個範圍之內，所以用腳推開這名男子。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过去两日的大型示威出现一幕幕暴力示威场面，令他十分悲伤和忧虑，重申政府全力支持和衷心感谢警队在困难环境之下的执法工作。警方一直以容忍态度处理暴力事件，警队是香港治安最坚实防线。他又说政府有管治决心，有意志制止和依法追究暴力行为，尽快恢复秩序。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形容有人罔顾事实，公然大肆破坏智慧灯柱，令人痛心，形容上星期六是创科的黑暗一日。他承诺智慧灯柱绝不会侵犯个人私隐。杨伟雄重申灯柱的南亚发射器是100%本地研发，供应商和负责安装亦都是本地的中小企。他重申智慧灯柱只是收集城市数据，配合 5G 发展。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在游行集会期间关闭部分港铁车站是迫不得已。被问到日后的公众活动是否亦都会关闭车站，陈凡说会视乎实际情况、路线和对附近居民的安全而去决定。法国有官员透露，因为开征数码服务税引发与美国的贸易争拗，双方近乎达成协议。官员说，七大工业国峰会在法国举行期间，美国财长鲁钦、白宫经济顾问库德勒和法国财长勒梅尔共进晚餐，谈判有进展。报道说，法国提出折冲方案，承诺假如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正在草拟在全球适用的数码税，能够在2020或者2021年落实，法国或者会取消数码服务税，或者向有关公司退回两项税的差额。美国早前警告将会对进口到美国的法国红酒征收关税，回应法国上月开始向谷歌和亚马逊等大型科技企业开征数码服务税。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4%， 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net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消息先啦。九龙区咧，观塘道东行啊，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马蹄径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都系塞车嘅。龙尾到牛头角下村，因为受到意外事故影响啊，观塘道东行油头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马蹄径一路去到牛头角下村嗰段咧，而家都系塞车嘅。另外咧，之前咧鲤鱼门道近住启田回旋处嗰度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清咗场，不过都系塞车啊。龙尾去到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出口，仲有咧就系新界嘅大老山隧道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咁啊近住亚公角村嗰度咧，之前都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啦，都有啲塞噶，龙尾喺城门河附近。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西行排到去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靠右边线去尖沙咀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仲是多车的，不过短了一点，现在龙尾在映月台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是多车，龙尾到观塘绕道的支路附近。咁啊，新界方面咧，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半春园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交通就回复正常。咁另外想提下大家咧，今晚咧凌晨时间咧，屯门公路嗰边有工程噶，屯门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喺凌晨12点去到清晨嘅6点钟咧，会有封路措施嘅。咁到时咧，左边嘅一二线会封闭。咁如果大家喺凌晨时间会行屯门公路，要留意啊，青山湾段有啲封路措施，因为工程。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陈嘉乐。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今日评论员继续陈家乐喺度。嗱，刚才我哋讲到智慧灯柱俾人锯咗条落嚟啦，吓咁，我谂对于好多喺香港做高新科技嘅咧，咁的确系会觉得好失望嘅，因为听咗好耐，人哋外国点做点做，咁香港终于做啦吓，然之后测试有几十条动起咗啦，而家有20支灯柱俾人不同程度破坏啦，咁另外有一支就成支拉冧咗落嚟啦， 俾人解剖。 系啦，咁个问题咧就系、是、即系其实真系智慧灯柱里边有好多嘅一啲新嘅通讯嘅硬件啊，监察成个城市嘅各种嘅空气啊、交通啊各样嘢咧，咁系不同嘅地方都系有嘅。咁但系香港咧，永远就系、是。最后一个问题的就是大家信不信这个政府， 但大家不要只挂着看科技，不好意思，刚才和庞先生谈的时候都没什么时间跟他去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明白了，为什么要搞一个委员会，为什么要有社会各界人士，为什么要经过立法会或者不同层级的咨询委员会区议会谈，就是因为里面牵涉到很多私隐的问题，牵涉到人权的问题，不是就是科技，就是等于我买一部新的电话，那就科技大晒万岁吗？不是的，里面有很多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会被人追踪到啦，会被人即系私隐问题会有漏洞啦，可能佢嘅即系所谓操作程式里边有虫啦，系咪？即系有好多软件嘅问题。 都唔使虫添啊！嗰个硬件嗱，讲到最后就系嗰个镜头咧，所谓高清定低清，其实系拍个掣嘅啫，或者系改一改个程式嘅啫。 如果人要调查、要攞证据，你可以睇到人哋乱倒垃圾，咁你都要认到啲人噶，咁你要调查噶。 系啊， 呢个 系政府环保署要嗰个灯柱。其中一個目的就是你是起碼認到你亂到泥頭嘛，所以你是認到車牌的嘛。咁個問題就是剛才阿龐生所講的，就是個流程問題啦。個流程咁當然可以設計得很好，可以保障到私隱啦。最終的問題就是即係個流程問題是不是很多市民都會信呢？呢個就係個問題。 邊個負責去監察同埋邊個監察嗰班去監察 政府的人，咁呢个成个过程就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咁再加上呢几年咧，中国政府就好大力去推嗰啲人面辨识、社会信用系统，咁亦都即系大湾区纲领差唔多差啲，就话要连结埋即系港澳地区，后来缩翻啦，就话冇咁嘅事啦。咁你可以见到系来势汹汹咧，市民担心咧系绝对有个理性基础喺度。 有好多朋友咧去过内地一啲资讯科技公司、大嗰啲去参观咧，咁佢哋报告翻嚟就系一个好大嘅屏幕，见到成街都系人，基本上咧，喺个屏幕里边系即时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系佢嘅所有 信用评级同水平， 所有直情认到你个样，认到你个信用评级，知道你嘅个人资料系即刻喺个屏幕度可以出现嘅。咁大家想唔想即系一个咁有效嘅人面辨识系统咧？ 我哋香港啲歌星去开演唱会嘅时候都即刻有啲买飞入场嗰啲俾人拉啦，系咪？ 好啦，咁有好多听众都有想讲好多其他不同嘅问题啦，听听电话先。电话里边有吴先生，吴生你好。吴生 你好， 系请讲。 吴生， 冇，其实我想即系你哋即系咁样讲之余咧，其实应该直接访问本身即系做嗰个公司，或者请阿莫乃光演员咧，即系详细少少解释下咧。 好啊，我哋安排啊。 因为其实咧，你即系抹杀咗，我觉得抹杀咗一个行业或者下一代或者好多代嘅人个机会咯。即系智慧型城市或者呢啲咁嘅智慧灯柱，有冇好处有冇坏处？应该系多啲，即系其实依家香港太少去讨论啦。其实单全部单方面，其实我觉得系咪即系应该 都唔系噶？立法会嘅系立法会嘅资讯科技委员会， 从业即系或者嗰间公司或者整个行业出嚟讲清楚，等大众知道。咁譬如你真係唔信任政府嘅好，咁你搵一啲咁你莫乃光或者同佢行业嘅你好多人会信啦，咁你咪即係唔係咁片面囉。希望依家香港太片面啦，其实你依家香港出现嘅情况就好多人都係睇到自己嗰一边嘅嘢，其他一边嘅嘢就完全都唔会睇嘅。咁至于你话头先有杨局长话8月24号係咪真係香港科技界最黑暗嘅一日呢，咁你可能佢有啲武断嘅，因为仲有将来好长嘅日子。咁但系，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见到咁样咁新嘅嘢出嚟，你都未用过，又冇考证过，咁就毁烂咗去。好似话14万一支，咁依家又唔见280万啦。咁又系纳税人嘅钱，咁何苦呢？咁你每样嘢牵涉到中国嘅。亦都妖魔化佢，又话人面辨识又会揾到你。 這个唔系妖魔化，呢个系事实嚟嘅，吴先生，呢个系事实嚟嘅。人面辨识系事实嚟噶嘛，吴先生系咪？ 你应该 唔系，你应该知道系咪事实先至讲。你会觉得我哋妖魔化呢个人面辨识嘅系统噶噃？你应该知噶嘛？ 人面辨识有冇好处，有冇坏处？之余嗱，依家系两样嘢嚟嘅，人面辨识同你话个信用，即系资讯完全公开晒系两回事嚟嘅。人面辨识有冇好处呢？你是慢慢即是好多样嘢是即是阿陈生你作为一个教授你应该客观持平。 我是好客观地讲緊大家对私隐嗰种嘅敏感度同埋紧张㗎嘛。 係 咪咁係咪应该攞出嚟傾先呢吴先生。 你淨係显示咗佢话淨係将你啲资讯好多人睇到即係如何呢样事。咁我可以告诉你我嘅工作每一日都喺 CCTV 底下睇住我嘅。咁我觉得我光明正大冇做错嘢，我怕咩 CCTV 啊照住我做嘢啫，明唔明啊？ 明白，明白，好， 唔好样嘢妖魔化佢，你係真係持平客观去睇一啲新科技。咁你叫科技界点发展做乜嘢呢？下一代啲人做乜嘢呢？咁你抹杀咗依家香港一个咁样嘅机会，咁你样样机会轮到中国，咁系咪全部都要同美国做嘅生意就冇问题呢？系咪你哋好高兴啦？系嘛？如果我哋有啲 不过唔紧要， 创新科技嘅系同美国嘅，你哋就拍人手掌啦，系咪咁样？ 唔系好明，即系又唔需要去到一个即系中美角力嗰个意识形态嘅层次。 好啦，多谢吴生嘅意见啦，多谢吴生嘅意见啦。即系我谂大家都明白噶啦，咁啊科技改变咗人好多嘅沟通方式。你见到手机，大家都会好赞成，喂，有高科技点解唔用啊？或者点样可以改善我哋生活啦、啊？咁每一样好嘅嘢、新嘅嘢都有佢嘅问题。咁当然啦，大家有机会倾清楚，梗系最好啦。咁而家就系、是。 是不是有傾得幾清楚呢？譬如立法會撥款的時候是捆綁埋一起撥款的，其實是沒有機會真的傾清楚的。 其實這些問題吳生想知道的，如果他真的想知道的，資訊科技委員會有很多討論的，還有在過往立法會是討論譬如版權條例的修訂，要面對種種的一些考慮的時候，其實政府是有面對過的，政府不可以忽然間說我們沒有經驗，原來不知道大家這麼多憂慮的，所有這些的新的系統的出現、科技的出現、法律的保障，这个就是正正政府要把关的地方嘛。 好，电话里面还有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黄先 生。你好啊，两位。是。我不讲那么高深的科技，我只是讲一个很普通的 logic。我首先讲呢，我自己是上过街的几次，最多人的几次我都有，是支持这个反送中。但是去到现在今时今日呢，我自己都很矛盾。因为我去到昨天见到那个画面呢，见到啲年青人呢去同警察两方面嗰个冲击呢，两方面我都系强力谴责，即系好坦白咁讲。咁我亦都睇唔到点解而家啲议员啊，建制派就一路都系盲目㗎啦 ,ok? 咁点解泛民嗰啲都唔会去谴责一下而家咁武力冲击嗰一班呢？即係我自己都有時覺得係咪佢出賣咗我啊？我上個街係和平嗰一班㗎。點解啲議員點解而家都係建制嘅呢？就盲目盲曬㗎啦，不嬲都係。 黃生，你邊一個選區㗎？黃生， 我喺呢個西新界西嘅。 新界西係咪？有冇同你嘅可能係支持過嘅新界西嘅民，你形容嘅民主派嘅議員或者建制派嘅議員有傾過呢個問題，或者你可以直接同佢哋表達你嘅睇法嘅都得嘅。 你提醒我，我諗我會你覺唔覺得即係點解即係好似以前民建聯嗰啲即係講嗰兩句説話咧？成日都講。虽然是真是废话来的，是其是非其非。OK, 为什么两边的议员建制或者是所谓的反对派，他们可不可以看到哪个是做错的时候大家都谴责 ,OK? 即是其实在这件事件里面呢，我很坦白地说两边都值得谴责。即是现在唯一我没有那个水晶球怎样去 settle。這個、 你对林郑月娥的政府仲有冇期望啊？黄生， 我一早已经冇。点解佢而家口口声声佢讲佢话会放低身段，又话同又话搞咁多啲平台 对话嘛？系咯， 系点解佢能够连撤回呢两个字咁简单？嗰、那个仇中政审同撤回，既然系仇中政审都死咯。The bill is dead， 系咪要等到 until she is dead？即是他先至是可以讲撤回那两个字呢？咁其实我真係打嚟呢，我真係想好坦白咁讲，我一路都係坦白讲我有上街，我只係觉得唔好咁去冲击而啲年轻人，咁一个礼拜拉五十个一百个。 我感觉到大家都为香港嘅社会好心痛。 好，多谢黄生嘅意见啦。咁即係讲到民主派应该点回应呢啲暴力呢？陈家洛你又点睇？ 政治问题政治解决，是吧？即是民主派其实一早已经即要求林郑月娥去回应那五大的诉求。每天在街上面见到的大家很绷紧的情绪呢，其实是得不到处理的。是嘛？所以即系整个嘅政治制度，立法会又是即系老实讲，唔系全面普选。是咪？咁啊，嚟紧有区议会选举，大家就用即系最基本嘅用选票表达自己嘅政见啦。系咪？点样去即系支持政府嗰啲保皇党？大家有咩睇法？你认为民主派做得唔啱嘅，大家有咩睇法？你嗰度积极参与咧，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嚟嘅。至于民主派可以做到嘅，其实系而家呢个林郑政府仲喺度谂紧点处理对话平台。我觉得真系同佢倾都几嘥时间咯。 与 CEO 对话2019登峰造极， 今集的嘉宾是国际著名设计师更帝强。 问问题是做创作最基本的方法，懂得怎样问问题，了解个问题，即是解决问题。 与 CEO 对话2019，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中文大学 EMBA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而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借一借啊？ 诶，咪住，你个样好面善喎、 啊。喂，大哥啊，俾条生路行下啦。 就系呢句啦，就系呢句啦，成 成日都听到呢句噶。你叫做 啊？我叫薛纯基啊。 哦， 网上好少你嘅资料噶，可唔可以讲多啲俾我哋知啊？ 系咁，你咪听下星期一至星期五八点至十点嘅手下流程咯。我乜嘢都讲鬼晒俾佢哋知噶啦。 哦， 而家可以借名俾我啦啩？我真系好急好急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一路講緊就係嗰個對話平台啦。咁而家咧，即係林鄭月娥咧就開始同不同嘅界別嘅人士咧就傾下點樣去籌組呢個對話平台嘅。嗱、電話裏邊咧就有新思維主席狄志遠，狄志遠你好啊。 嚇你好，大家好。 狄志遠你好， 你上個星期同都有開過個會啦。其實 係啊係啊。 你自己感覺如何咧？開完個會？ 我諗政府係有啲誠意，想希望即係透過啲形式咧，同一個社會對話。咁即係我諗佢哋都好坦白反映，就係而家社會問題嚴峻啦。咁就街頭嗰個示威啊，各方面都最近喺度開展緊。咁於是乎佢都諗下可唔可以即係多啲機會咧？透過唔同嘅平台咧，希望可以同市民溝通一下啦。咁佢講法嘅動機就係、是、一就係希望可以即係聽下大家意見，覺得點解即係個社會出現呢種嘅問題啦。咁啊揾個問題嘅成因。咁第二方面咧，揾到個問題成因咧，都要諗一個改善嘅措施，或者點樣去即係將嗰個問題可以化解，從而最後可以即係繼續香港再繼續往上行啦咁樣。咁佢提出呢種嘅動機嘅 啊、狄志遠，我係陳家樂啊。聽落就好似林鄭呢個同學咧，就想揾啲導師翻嚟話俾佢知咧，即係香港政治101會發生咩問題啦，點解會搞成咁啦，有咩可以做啦？咁你覺得係咪真係有啲嘥大家時間咧？ 都唔係嘅，一就係佢即係透過溝通，即係可能即係將個社會氣氛可以即係大家可以傾下偈，咁即係任何嘅社會問題都可以都係需要溝通嘅，因為。大家有大家嘅睇法，而大家冇沟通咧，即系未必系一个最好寻求解决方法做法啦。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嗱，佢闭门同你哋沟通啫，即系普通市民睇唔到、听唔到，唔知佢做紧乜 嘅。嗱，咁样嘅，佢都好努力去解释啦，即系我唔系为政府解释啦。佢今次咧就系揾一班嚟咧，就呢班人咧，佢哋即系我哋啦吓，就过往咧提出话应该要同市民多啲沟通咁样嘅。咁佢嗰日禮拜六會議咧，就係主要話喂大家有呢方面意見啦。咁政府都想建立不同嘅溝通平台，咁點樣建立咧？用咩方法係可以接觸廣大啦嘅市民啦？咁所以嗰日咧，我哋嗰19人咧，唔係有咩代表身份去同政府溝通。不過咧，其實我哋都用咗好多時間咧，就講呢個觀點啊。咁就話我哋話，其實香港人咧都好多唔順氣啊！咁多呢兩個月嚟咧，就即係表達咗好多意見啦。咁就好似政府嘅反應唔大啦。咁所以大家心情上咧係有一種唔所謂唔順氣啊。咁於是乎咧，你政府唔做啲嘢令到大家覺得有啲即係所謂順下氣咧。咁然後先至進行溝通咧，可能就有效果啲嘅。咁嗰日咧就好多人都提到有啲措施。政府要做啲乜嘢？咁可能呢啲做呢啲嘢咧，咁就大家市民都叫做即係順下少少條氣先。咁然後先再同你傾傾點樣去解決問題，或者點樣去提出一啲改善措施啊咁。 即係講緊嘅就係、是、我根據報道都係講緊好多人都認為撤回啦，同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我想知 呢兩個係嘛？我呢個我觀察就係最多人係提嘅意見。 咁林鄭有冇反應嘅咧？ 咁佢有聽嘅，不過佢都嗱好坦白講嗱，我只係大家都尊重話唔引述大家意見啦。我觀察啦，佢係知道個問題嘅嚇，即係佢係知道呢兩件事係市民大眾係比較多嘅訴求。咁但係佢點樣判斷呢兩個訴求係點樣處理？從而帶嚟社會有個更即係邁向平和咧，咁呢個就佢就冇表述啦，我亦都冇好了解，但我感覺到佢從個言辭間，我作為觀察者咧， 佢係明白呢兩點嘅。 即系足足用咗三个月嘅时间咧，就有个咁嘅会面嘅机会，令到即系狄志远或者一众嘅与会者咧，系感受得到佢知道嗰、那个即系要求系啲乜嘢啦。咁但系个社会上面依然有好严重嘅对立撕裂， 系 亦都有多嘅形容，包括我在都系觉得佢已经匿喺警权后边太耐啊。 系， 即系你呢个时候仲喺度，琴日个网志你有冇睇啊？即系喺面书上面讲嘅， 有睇到， 讲下点样建构呢个沟通嘅平台啦，咁样样。 系， 即系我哋系咪已经去到一个点？就系、是、呢个政府已经我哋对佢不能够再有任何嘅期望，佢有呢个能力、决心去处理问题，还是正如某啲嘅观察分析就话佢只不过喺度做紧掩饰，搵啲嘢做下，同时之间咧尽量咧拉得就拉。告得就告，是不是想着这种所谓止暴制乱、或者止乱制暴的方法呢？ 就是他怎样部署这件事，或者怎样处理这个危机，当然 我就不知道他心中怎样想，因为当日的沟通、我就观察不到，也他没有表述啦。那你问我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相信，就是沟通总是好过没有沟通好的。那各位沟通做得不好，就已经就是大家都有自责或者有什么啦。咁如果佢今日真係願意溝通，我覺得如果我可以幫到手促成多啲溝通，咁都試下多啲有個溝通嘅途徑，咁我覺得都係好事。 我想知而家會促成咗啲咩類型嘅溝通呢？即係咪大家各自揾自己相熟嘅界別啊，組織一啲溝通團咁樣啦？ 嗱，依一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依都係亦都係我具體建議嘅。譬如話我哋有好多朋友，咁朋友之間亦都有朋友，佢哋都有佢個網絡嘅。咁無論邊個層次都好啦，咁可能有啲網絡係多啲唔同界別嘅人，甚至有啲可能係對政府有多啲反感嘅朋友。咁咪如果你有機會，咪促成一個溝通嘅一個空間。咁當然啦，政府就一定要落嚟聽啦。如果唔係，我哋自己維穩嚟傾，都唔係我哋本身唔係一個對象啊嘛。咁呢個咧，其實係我有建議俾呢個咁嘅方案嘅。咁但係佢點樣做？因為佢冇一個具體答案，因為佢我知佢應該仲有啲機會咧，繼續同其他朋友傾。咁我諗佢都係我估下，佢係一個探討同埋一個研究嘅階段啦。但係你 哇，而家仲探討研究，搞到幾時啊？ 我係咪我生日你？ 唔係我知唔關你事，我奇怪啫。 唔係，我同意你噶，真係快好慢啦，因為而家。即係你溝通其實好簡單啫嘛，你去面對面大家傾咯，有啲群眾多啲嘅，有啲即係比較聚焦啲。咁總之你展開個溝通總係冇壞事嘅。咁佢點諗我唔知啦，但我同意你講法係應該係咪可以快少少咧咁咯。 好啦，咁係唔知佢幾時快得起上嚟啦。唔該曬你，狄志遠，唔該曬，係狄志遠咧就係新思維嘅主席啦，亦都係喺禮拜六同另外十幾人咧就見過林鄭月娥嘅。 我想起欧嘉伦就林郑在政改的时候呢，亦都有同学生有个沟通㗎嘛，直播㗎嘛，又话要撰写民情报告俾中央去察悉㗎嘛。咁所以 五年前啊。 係啦，咁所以呢啲嘢大家可能已经唔记得咗啦，但实实在在似乎而家有啲感觉俾我呢，就係政府官员搵嘢做，嘥时间。呢、這个就係最令我担心市民觉得嘅一个败笔之处。政府就諗住有个动作，但市民係唔会收货。 同埋，如果根據你所講，其實係揾啲嘢做去嘥時間，咁又好得人驚喎。即係話，其實佢冇其他嘢有得諗，冇其他嘢諗緊。 冇啊，為做而做咯，所以咪令到大家好憂慮咯，係嘛？即係即係有。琴日咁啱又澳门选举咧，大家可能要做个比对咧，就系、是、澳门几好啊，咪好宁静系咪，好和谐。 喺不知不觉之间选咗新特首啦，澳门 即系朝鲜式嘅选举系咪，一个人选就98%嘅即系百分比嘅支持度去当选，系咪即系话我哋完全停晒唔好搞事，就会真系有真普选嘅咧？如果大家睇下香港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做一個對比，人哋有23條又做埋啦。 佢哋有23條就肯定噶啦。 國安法就話可以即係落户啦，冇問題啦。又話要配合大灣區啦，樣樣妥妥貼貼噶啦。咁你見到做一個示範作用咧，俾我哋香港人見到，原來你咁樣咧，我哋就有一個好嘅尊重，亦都信任嚇。即係呢度即係澳門或者香港人就會有真嘅普選，你哋可以即係好順暢運作。冇喎，係似乎見到完全冇任何改革嘅動力或者意圖，而且係倒退緊。一个候选人98%个百分比嘅得票率，系好丑怪嘅一件事嚟。 好多澳门人唔介意嘅，因为 最紧要系经济，最紧要有饭开，最紧要赌场兴旺。我谂其实而家无论香港政府、中央政府都系呢一套思维啊，搞好经济啊，然之后派钱。谂住系可以收复人心啊！ 即系人活着就单靠面包，咁呢个咪陈茂波嘅思维咧？咁唔该你快啲派埋嗰4000蚊先好，讲其他嘢咯。 系咯，4000蚊都应该派得七七八八未啊？ 冇效率啊！呢个政府明唔明？即系你沟通又冇效率，派钱又冇效率，咁你解决问题就靠警权。咁即系我哋行点样行落去咧？ 系一个问题。